好啦，各位誒，呢、這個咖喱飯咧就有少少呢個琴日乳豬味咯。呢個乳豬同埋呢個原貝咖喱飯。 原貝咖喱飯。 咁啊，琴晚咧我哋就喺呢、這個亞蘭中心就擺咗三十幾位，三十二位。 哇！犀利，開頭就諗住係十八位， 十位啫， 十位添人。 咁啊，後屘就不斷。每日都同個酒樓嘅負責人咧喺度商量，究竟可以交到幾多少，交到幾多少，交到幾多少。咁、 嗯嗯、 因為好多人咧就報唔到名啦，咁亦都即係同佢哋講聲對唔住啦。 即係唔好意思，受場地所限。 係啦，場地所限，同埋咧，因為我哋人手所限啊，其實我哋城寨係除咗 operator 之外咧，冇main staff 嘅。 咁啊，其實我哋做埋。 係啦，咁 即係辛苦啊 ，Lance 啊，邝文川喺病床裏邊咧都要覆嗰啲人嗰啲 PM 啊，咁樣咁有陣時佢食咗藥瞓咗覺咧就覆唔切。 哇！迷糊會唔會講錯嘢？ 覆唔切咁樣，咁可能好多人就話：，點解咁耐都未覆啊？咁樣，咁咧就亦都大家諒解啦。咁樣，咁啊好多人亦都未必識用個 Apps。我哋點解用個 Apps 咧？就因為我哋冇人手嘅，其實。 哦。 係啦，咁所以希望下一次咧，我哋就即係買即係。訂位嗰度可以即係 做得好啲， 大家方便啲大家啦。咁我諗個方法嘅，就最好可能係即係演唱會鄭秀文買飛。 係點樣 排隊買飛？ 排隊買飛。 咁咧就今次就都好接觸到好多我哋新嘅城寨嘅支持者，當然有好多係啦，即係核心支持者啦，好多我哋嘅社會行動啊，同埋好多嘅課程啊，都會見到佢哋啦。咁更加多係今次，我相信係。反送中走出嚟的朋友多，我自己接觸係 唔係好似你琴晚講話，因為睇完大紀元你嘅訪問啊，嗰個講笑嘅， 同埋睇完連登咁樣， 連登 咁咧就我哋亦都準備咗啲相咧，就琴晚我哋活動嗰啲相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今日都值得一個紀念嘅時間，五週年， 哇，好嘢好嘢， 咁我哋就主題就叫做 Be Water。 嗯， 咁就因為冇水啊嘛，咁所以咧就所有嘢都係圍繞住呢個水，咁啊T 恤就係呢個 Be Water， 咁咧就係籌款嘅 T 恤啦，咁咧就呢個就係我哋佔領咗呢個亞蘭中心嘅酒樓嘅 城寨連龍牆， 就變咗一座連龍牆， 係俾城寨人咧就表達意見， 係啦，咁啊好多每個嚟嘅嗰啲出席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就寫佢哋對香港啦，對我哋城寨嘅期望啦，咁樣都幾有趣嘅其實。我睇啲人寫嗰啲嘢都好有趣 嘅。好啊，呢個係一個好難得嘅互動過程啊，係。 我諗變成香港嘅群眾運動嘅一部分嚟嘅，呢個係，即係嗰個連龍牆啊。 係。 咁你有時好多時除咗寫面舞，你留意下啲人有多創作喺裏邊嘅，即係佢哋會畫啲公仔啊，係 啊係啊， 又或者自己印啲 sticker 啊，周圍去黐啊咁樣，好多自發。他們自己整的很細微的東 西，我都很想抽時間去不同區的連龍牆放下自己 的心意的，是這個難得的，香港人是， 還有做個紀錄，放下完之後呢拍下它，是的，做個紀錄這樣，那呢就這張就是我們拍賣的，我們一個義工的 Joseph， 一個年輕仔，港大工程系年輕仔的一個作品，他就是用就是電腦設計，然後就用人就是這個系統協助， 要在美國嗰度訂嘅係嘛？ 訂嗰啲LEGO 嘅粒粒，六千粒， 六千粒， 係啦，咁就 翻到嚟先 個半銀錢一粒，平均 翻到嚟先逐粒逐粒又自己砌。 佢係 cap 咗個畫面，李小龍嗰個訪問個畫面。咁你離遠而家呢個咁角度，大家喺熒光幕睇埋佢咧，就覺得就係好似一張相咁樣。 但 係你 現場黑白相， 係啦， 但係其實好多顏色嘅。 係啊，你近睇你啊，特別你近睇埋， 即係遠睇近睇，好似我哋睇望咧嗰啲畫咁樣，係幕內嗰啲畫 咁 樣。印象派係啊，近睇同遠睇咧係兩種感覺嘅，係。 係啦，咁咧就大家如果想識學習點樣砌咧，咁我一陣間話俾大家聽啊。Joseph 咧就會開班一個課程啊，教大家點樣去砌自己中意嘅相。 啊，好嘢。 係啦，咁啊都幾有趣嘅，我覺得。咁啊，何俊仁啦， 城寨主持 系啦，阿湛啦就神采飞扬啊！湛嗰日，琴日咧就嚟完之后咧就食到第二道菜就即刻要走啦。 系啊，因为琴晚有节目翻到嚟即刻要做节目啊，有两位嘉宾咁样。 系啦，咁啊陈仁启啦，咁啊陈仁启啱啱就落飞机，中午落飞机，系啊， 即刻赶嚟， 即刻赶嚟，系啊，都唔话得。咁啊，何君衡啦， 啊夺命捞松主持， 系啦，咁咧就。看下去陶君衡好像瘦了很多，以前大家差不多身形的， 是嗎？ 是啊， 你是說了20年前， 我認識他 早過你少少嘅，我90年已經識佢㗎啦。係 係 係。嗰陣時90年啊，係啊，我入民港同盟做嘢嗰陣時，佢就係佢走咗，我入去嘅。 佢偏瘦啲嘅， 係啊， 嚇偏瘦啲嘅阿土就嚇。 即係我哋同一個 post 㗎，係。 係。 都係做研究主任。 我都係研究主任。 係啊係啊。 羅志剛年代。 羅志剛做秘書長 嗰陣時。做秘書長嗰 陣時。咁大家都相當唏噓。 係。好不幸啊！ 系啊， 透過佢手被聘請入去民主黨做政制研究員。 系啦，咁咧就啊，站住一貫冷面少將嘅特色啦，咁樣就係中意咧將人嘅出生嘅年月日咧就踢串起上嚟，就變成一個故仔咁。 啊，好嘢！最尾仲要加兩句英文。 係啦，最尾就加兩句英文。 好有阿湛嘅 style 嘅係。 係啦 ，charm style 啊 ，charm 啊，真係有。 係。 咁咧就 Gary 啦，咁啊 Gary 犀利啦，即係。臨急創作了一張叫做我就俾咗題目佢就係、是、我哋今晚 Be Water 係啦，琴晚咁咧就大家有細心睇下咧，其實係嗰個水咧相當之細緻，同埋咧嗰啲側邊嗰啲石咧嗰啲紋理啊，都唔係一般人可以畫得到 啊。要嘗試喺紙托出嚟嘅一啲嘅紋理嚟嘅， 紙托嘅一個作品嚟嘅，咁啊相當有特色嘅 紙托加水墨 啊，咁所以我哋。這個現場拍賣籌款的作品都是跟我們主題有關的、 Be Water， 所以就是做了一個水 Be Water， 中文可以叫做什麼 上善若 水、啊、或者好風如水也可 以，好風如水、啊、 上善若水多些人用好像 是、 啊是啊、我們這個元祖級的撈鬆主持人、啊、周博賢， 周博賢、啊啊、 肥了一點，我都 飽滿了一點 係嘛？肥咗啲啊，冇做呢個城寨之後，可能冇咁辛苦。 咁啊，佢笑聲如飾啊，係好開心啊。 咁我同佢講，我話有機會嘅話，就希望可以即係翻來啦。咁但係因為佢而家就做呢、這個lawyer， 執業律師咁樣。 哇！ 係啦，咁啊唔係何君堯執樹葉嗰只， 真正嘅執業律師。 唔係真正嘅執業律師。 翻嚟客串又好，開個新節目又好，都好歡迎佢。 係啊，咁就陳啟咁咧就。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呢個探險隊1842嘅節目啦，咁就都幾有呢、這個即係養分嘅，我覺得呢、類節目係即係認識香港歷史啊， 知識密集型啊， 係啦，咁亦都網台裏邊唔多嘅呢類節目， 嗯嗯， 咁咧就跟住就楊師傅啦， 啊係啊係啊， 係啦，好、啊、多人都唔記得㗎啦，因為咧就新嘅啲觀眾咧就未必。認識阿楊師傅嘅，楊師傅咧就做一個酒嘅節目，亦都做過呢、這個炎黃解毒片嘅節目， 好專業啊，係。 係啊。 嚇、啊！佢嗰陣時，嗰陣時啊，邊個婚禮啊？係阿聶德寶。 Grace 係啦，呢個係聶德寶係啊。 聶德寶嘅婚禮嗰陣時，佢教我飲有一隻有。鹹魚味的香檳，哇！真係不得了，真係都唔識 㗎， 係啊，好犀利㗎，係 老作多啊嘛， 唔係真㗎。佢話嗱，你聞下，聞清咗係有鹹魚味，哇！但係滴落去咧就係香檳味，咁好難得係。 咁啊，楊師傅就係對經濟啦、財經嘅認識就多嘅，係。咁我哋希望都有機會可以即係揾阿楊師傅同埋佢啲 friend 啊，佢好多財經分析嘅 friend 咧，我諗而家越嚟越重視呢、這個。即係譬如中國經濟啊、大一路啊， 啊 會唔會成為輸出巨債嘅一個根源啊？等等呢啲、啊、問題，大家香港人越嚟越多關心，我覺得 經濟分析、政治分析啊，即係又可以緊密地去連結埋， 因為分唔開嘅、啊、其實政治同經濟本身係分唔開的。咁啊，小麗啦，咁啊，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我同小麗係同門 師兄妹， 師兄妹係啦。咁咧、啊、就陳建文就係我哋大師兄，中大社會系。咁、啊、我又細過阿陳建文啲啦。咁我入去中大嗰陣時候，陳建文就應該未翻嚟香港。 哦， 係啦。咁我離開之後咧，就冇耐佢就翻咗嚟香港，就入咗中大教書。咁小麗就係佢學生嚟嘅。 哦，哇！即係三代喎、啊。 三代。咁我就話咧，如果我哋能夠三個社會系嘅呢個抗爭者啊，可以做一個節目咁就好啦。 係，等阿、陳建文 係啊 ，K M 出嚟 之後嚇。 啊，咁啊 K M 以前成日間唔中都上嚟嘅，我哋做講座啊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即係對於而家呢個形勢，其實好多人都想睇得遠少少，即係唔係話每日牽動我哋，除咗啲時事之外咧，其實更加多就係嗰啲嘅即係中長期嘅分析。咁呢個就對學者嚟講咧就有用。咁啊，大家上台祝酒啦， 祝酒祝酒環節 係啦。咁啊， 原來何俊仁是高過劉小麗的。 是的，高少少。 高少少。 高少少。 我以為什麼。 哇，這個用廣角鏡拍的，這個是。這個有現場感啊，這個是。剛剛開始吃乳豬。 剛剛吃乳豬是啊。呢、這個舉杯慶祝 係啦，我哋第一個就叫阿湛盡快食啊，因為佢要趕翻嚟做節目啊，係 夾曬俾阿湛啊。 唔係佢食多少少咯，第一二味餸佢食咗兩味就要趕翻嚟啊，辛苦啊。 係啊，咁都 哇嗱，呢、這個睇到全場啊，呢度起碼睇到背後有20圍啊。 係啊，300多人都算犀利㗎都。咁我哋希望下一次就可以容納多啲啦，50圍啊，或者50圍以上。 你要揾一個適當嘅地方，真係可以俾你咁樣係去擺到咁多圍喎，呢、這個唔容易。 會展咯， 嚇會展。 係啊，真係噶，會展有人建議。 唔係社民連經常嘅 倫敦大酒樓就5層啊，好似係嘛？ 4樓啊，係啊，4樓。 但係一層擺唔擺到咁多？ 擺到，分兩層。擺到，社記試過最多係成70多圍啊。 2層。 係啊，咪1層。 1層擺 曬。1層啊，70多圍啊，好犀利㗎，係。 1層70多圍。 係啊。不過咧就要睇啦，因為1層70多圍未就未必好似琴晚呢度咁樣咧，就即係周圍都有大電視，咁所以坐喺山頂嘅朋友咧，咁就會可能會對前邊嘅節目咧。 亞蘭呢個營起就有個好處咩咧？就係佢嗰啲設施比較新啲嘅。 有4個大電視。 係啊，咁個電視熒光幕咧就坐得遠嘅朋友都睇得到，死角位咧佢就有投影。 是啊， 咁呢個就係我大學嘅同學，亦都一起主持嘅節目，又請過佢上嚟做嘉賓嘅白偉聰。咁啊，嗰晚佢結婚周年紀念嚟嘅， 係咩？ 佢就同太太慶祝完之後就即刻， 哇！ 係啊，即刻趕過嚟。 你哋啊，將你中大嗰陣時做同學嗰陣時嗰啲舊相拎出嚟喎。 呢個全日嘅高潮 嚟嘅，呢個係大家睇下睇，睇下估唔估到，認唔認到邊個係劉 西 良？ 係 啊，呢個小鮮肉時代嘅劉西良， 完全諗唔起係嘛？你見到？嗰陣時，我見到你笑到碌喺度咁滯，完全諗唔起。 你啲頭髮有少少似 Beyond 嗰陣時喎，初出道嗰陣時嗰啲髮型喎，係 嗰陣時興啊嘛， 係啊， 大佬呢張相1988年嘅， 88年啊，係 大學畢業啊嘛， 哦， 係啊，本科畢業嗰陣時啊嘛， 好嘢好嘢。 咁呢個就係我哋當晚嘅餐牌嚟嘅，一個菜單嚟嘅，咁就係 明做嘅， 係啦，不過就係一個用連龍牆 係 嘅設計方式、 設計概念啊， 係啦，咁嗰啲嘅。面冇字咧，其實就係乳豬拼盤啦。 乳豬拼盤係啦，仲將城寨過去嚇呢、這個逆權六月裏邊咧，多次上街頭印製嗰啲嘅宣傳品啊、海報啊咁嗰啲咧，都擺埋落去個設計元素之一嚟嘅。 嗯嗯。咁咧就嗱，同大家講講咧，就呢、這個砌圖，大家見到後邊李小龍嘅砌圖咧、，Joseph 咧，咁佢就會有一個嘅砌圖嘅一個 workshop， 咁咧就同大家。分享即係點樣？譬如你做一個，譬如我中意狗仔或者你嘅貓仔，或者你有張衝入立法會嘅相， 或者自己嘅另一半， 係啦，或者自己嘅另一半，或者自己屋企人、父母啊、仔女啊咁樣。咁你想做一個 LEGO 嘅砌圖，點樣咧？咁樣咁就唔係話求其揾間鋪頭幫你整啊咁樣，而係咧自己落手落腳自己做， 逐塊逐塊砌上。 係啦，咁我有 QR code 嘅。咁大家咧就係、是、如果而家睇緊呢個節目嘅話咧，你 scan 嗰個 QR code 咧就可以去到我哋 Apps 嗰個 event， 即係呢個課程嗰度，咁咧就可以咧係去報名噶啦。咁啊，詳細 介紹下個月開始啊，係咪啊？ 應該係今個月月尾嘅。 今個月月尾，哇，好快！ 咁咧就啊，監製可以將個 QR code 擺喺度咧，咁佢就可以大家睇到嗰個嘅即係熒光幕裏邊。咁我。以前咧，我讀美術史嗰陣時咧，就知道印象派就除咗Monet， 跟住之後咧，有一個叫點彩派咧，就係、是、點點點點點，係、 哦、啊， 呢、這個秀拉啊嗰啲， 跟住用人嘅眼睛係去溝顏色， 係啦、啊，咁咧呢個就有少少事㗎， 係啊，個 theory 個 concept， 所以我就話佢得意在咩咧？你一睇落係黑白嘅張相，好、 啊、 多人都以為係一張黑白灰嘅砌圖、 啊啊、 砌出嚟嘅相嚟嘅， 係、啊， 但你一行埋去咧，就算係 Be Water My Friend 嗰幾個字咧。 都是有顏色的， 其實有顏色的，是啊，其實你隻眼去將那個嘅，即係嗰個視覺效果啊，將佢自己混色嘅，其實 係啊， 係啦。 頭先嗰張相中間嗰位咧，就係琴晚即係參加晚宴嘅城寨人拍賣頭得呢張 LEGO 6000塊 LEGO 砌成嘅李小龍嘅相。 咁啊 ，Joseph 就係佢隔離啦，咁啊就 Joseph 拍檔咁啊兩個。 嗱，嗰就係 QR code 啦，個課程嘅 QR code 就喺呢張相裏邊啦，係嚇。 咁咧就切蛋糕啦，最後尾 係啊， 咁就蛋糕雖然就細啲，咁就個牌啲字就雖然就冇我哋設計嗰啲嘢咁靚， 開心啊，仲要係 咁，但係都好難得啊，我覺得係，因為而家就係香港一個咁樣嘅歷史時刻，係 啊，大時代，但係又低氣壓。 我哋呢五年啊，係就啱啱好咧，2014年我哋創辦嗰陣時就係遇上呢個佔中，咁我就琴日我哋播嗰段片咧，好多人都好感慨嘅，係啊，由我哋喺度做黃絲帶已經參與嘅啦，有啲聽眾 喺現場即刻話俾你知係， 係啊，五年前已經喺度參與啦。咁啊，幫手做黃絲帶喺金鐘嗰度，咁然後一路走過嗰段時間都，其實都經歷到好多低潮嘅時間。我記得我哋兩次去助選，就除咗阿 Gary 贏 3-11， 就跟住係 李卓仁 輸，姚松炎輸 1-12-5嚇， 係啊，姚松炎輸同阿李卓仁輸。咁所以我就話都唔係一個嘅，即係唔係好似我哋今日想象中咁樣嘅。嗰、那個咁好嘅氣氛嚟，係 啊，係好沉鬱嘅係。 係啊，大家諗翻轉頭，過去嗰五年裏邊咧，起碼有4年啊。 係啊， 我記得就我哋開呢個節目嗰陣時候，就阿 Gary 輸咗立法會。 係2016年嘅年底。 咁我哋諗就係話好唔憤氣，點樣可以卷土重來？咁然後跟住就選翻入去，大約1年到啦，係嘛？ 1年到。 1年之後補選。 但係期間又發生啊，即係呢個新界東北13子又坐監啦，又 DQ 多位嘅議員啦，嚇、啊，即係政府 候選人啦， 係啦，就有候選人啦，劉小麗又冇得選啦，周庭又冇得選啦，咁樣係即係連場嘅打壓，甚至乎地區直選啊，即係好高民望嘅姚松炎、啊、李卓仁。都即係敗選，咁就俾建制派偷雞到啊，令到我哋真係好不值。 當時我哋都覺得後面係一個黨國機器喺度、 嗯， 特別係姚松炎嗰場嘅選舉，即係鄭永信同埋呢個陳海欣。 陳海欣 嚇，係啊，後邊根本就係你擺個垃圾出嚟都得嘅。 嗯， 佢係一個機械人嚟嘅。 贏11,000票。 係啊，後邊係一個黨國機器嚟嘅，咁所以我哋點解不斷去呼籲人哋去撐佢哋？好多人就以為，誒唔撐泛民。我成日都話嗰個唔係撐泛民嘅嘛，簡單你係一個反抗嚟嘅。喂，大佬，你面對嗰個係一個咁嘅戰鬥機器。 係啊，你嗰個係量化嘅民意，因為當建制派贏咗，唔係攞咗一個議席咁簡單，唔係令到喺立法會裏邊民主派嘅力量被削弱啊，而係會不斷演繹嗰個選舉結果，就話嗱，你睇下市民都唔支持呢度啦，市民反而係支持政府啦，支持建制派啦。而他哋嗰套做嘢嘅方法同埋理念啦，咁樣係請你哋收聲。 諗翻轉頭， 啊， 點解6月9日或者成個4月5月反送中裏邊，林鄭月娥可以係跋扈到咁嘅地步咧？正正就係同之前發生呢啲事係有關。你諗下，東北判咗入去，跟住 DQ 周庭 ，DQ 呢個小麗， 小麗， 跟住選舉兩個敗選，李卓仁同埋呢個姚松炎。喂，大佬，建制派成個氣勢，根本就覺得大地在我腳下，我中意點就點。 你睇下 數夠票就得啦。 仲有話一地兩檢嘅集會嚇，即係嗰個氣勢同兩年前嘅新界東北都講可同日而語啦。咁樣又俾佢搏懵強行咁通過咗，哇！咁所以林鄭都要計條數，哇！你睇下我立咗幾多大功， 同埋阿 Gary 我諗清楚， 故宮博物館又搞得掂 ，DQ 議員又搞得掂，一地兩檢又俾我哋搞得掂。 仲有修改議事規則咧？ 係啊，修改議事規則。 係啊，係 啊， 根本就直情都唔需要同你講道理。你以為曾鈺成年代衰啊？未有耐啊！你大口九年代，你以為財委會以前衰啊？未有耐啊！你以為吳亮昇衰啊？係 啊！ 哇，大佬呢個陳建波把口賤到啊！ 賤到 下下挑機，你記唔記得？ 影響佢嘅收成期。 下下挑機，佢仲要將議員監督政府的權利拿走之後，仲要不斷在串嘴。但你留意啊，你議會裏面你都面對 記得即刻攤著的，我哋係好興嘅， 係特登撩你哋，然後咧製造混亂之後就休會，跟住就散會。 係啊，議員盡自己本身的職能是去質詢嘅啫，提問一至兩條話。5分鐘、4分鐘、3分鐘，問到第3分鐘，佢已經話你阻住地球轉啦、啊，搞亂議會啊，阻住人哋生計啊，咁樣啊，係。 唔係，所以我話你好多嘢前因後果嘅，真係嘅。成個政府加建制派嗰種跋扈，千祈唔好俾佢哋而家嗰種嘅低姿態扮可憐咧，嚟去蒙騙。因為我哋頭先講，我哋呢五年嚟所面對嘅呢啲情況，一個大清算嚟嘅，而家其實係。除咗你話喺議會呢班契弟之外。做 evil 的事有多少人，我告訴你，新家園協會鄭永信後面是恆基地產， 跟住你見到而家新鴻基， 新鴻基 喺新城市廣場所做嘅嘢，根本而家流出嚟保安嘅同嗰啲對話咧，就是、一早同警方咧係溝通曬， 夾好曬嘅， 即係話到而家呢間公司有冇將佢哋嘅事實完完整整講出嚟咧？佢話14日當日冇要求警方入去執法， 因為事前夾好咗嘛。 14日當日就係捉字室， 所以就變咗嗰日事前本來有啲展覽啊、展銷會啊，全部取消曬。 嗱，以前我 又有保安帶嗰啲警務人員入場。 琴日我講翻我哋呢五年歷史咧，都好感慨係咩咧？我話、我哋俾呢啲嘅做壞事嘅人咧，係受曬嘅，我哋受過曬嘅。但係當時個民情未去到咁嘅地步。冇咁大嘅反應，出版社三聯壟斷咗80%香港嘅書，後面就係中聯辦，中聯辦就封殺咗我哋出版社，所有書發行唔到出去，因為鄺榮孫嗰本《俄佔中》，好啦，全部退曬翻嚟，嗰啲網媒仲喺度幫中聯辦講説話，就係、是、你啲書唔賣得啫嘛，你賴人做乜嘢？我仲記得呢啲咁嘅撲街網媒，然後跟住嗰啲嘅所謂嘅民主派裏面有影響力嘅 KOL、一個都唔出聲。我哋將啲書派曬出去俾人，都費事擺喺個倉嗰度。 派咗足足成兩個禮拜 啊！係啊， 兩個禮拜整整兩個禮拜嗰陣時候，我記得哇，呢度滿曬人嘅係。 第二，我哋做咗好多年嘅讀書雜誌冇得做，背後亦都係政治原因。斷你米路，以前我哋呢邊啊，直播室呢邊全部都係編輯部。 共產黨最中意經濟脅迫。令到你要有呢個嘅政治忠誠，向共產黨或者係輸城。 跟住今次裏面新媒體嘅立場新聞，即係爆大放異彩，成為抗爭者嘅一個最主要嘅一個新聞平台。 Knife News。 但係其實早喺五年前，我自己有份創辦嘅主場新聞。 主場新聞 根本就已經喺雨傘運動可以發揮呢個角色。但因為政治嘅原因、迫害嘅原因，要結束。呢啲嘢全部過去五年，大家好多人睇到，但係冇出聲。然後縱容到一個政府，包括地產商，你喺香港已經壟斷咗香港嘅衣食住行，電信係你，巴士公司係你，大家買樓即係一生人幫你打工。嗰啲商場，你留意一下，呢個新城市廣場嗰類商場，你 APM 睇下，商户80%係一樣的。你行邊個商場？ 大嘅連鎖店嚟嘅。 仲有三聯就係開喺嗰啲商場嗰度。憑乜嘢賣書可以開喺呢啲五星級嘅商場 ？APM 咪咯。大家問一問啦，新地收緊幾多錢租啊？收緊呢個中聯辦啊，唔係三聯書店啊，係中聯辦啊。所以我就話咧，所有嘢都係有因有果。建制派唔係跋扈到一個地步係咩啊？大家記唔記得送中之前發生咩事啊？係佔中九子判刑啊嘛，係嘛？佢覺得終於清算曬你班反建制嘅人啦，我仲唔係如取如攜？ 大權在握， 如取如攜，我做乜都得。 係啊， 呢個就係助長咗林鄭嗰種嘅咁樣嘅跋扈嘅嗰種情況。那結果是想不到，我仲記得我哋成日鼓勵人哋點都好，一定要上街反對呢個送中。無論一地兩檢個形勢點惡劣，過咗之後呢一地兩檢就令到佢咩咧？目中無人， 覺得係一定搞得掂嘅。 一定搞得掂。 有建制派裏邊咁長時間呢個嘅制度扭曲、制度暴力，喺議會裏邊又有功能組別，又有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經民聯呢啲大權在握。大主席的位置又拿了動接就可以趕民主派的議員走。 你說警察跋扈，你記不記得警察入立法會執法幾多次？林卓廷、尹兆堅被起訴， 是啊，那時候就是因為一地兩檢， 釘入了，不用坐，不過釘入了，是吧？全部這些東西喐下嗰啲保安，我懷疑根本就係前警隊嘅人嚟嘅。 有樣睇㗎， 有樣睇嘅，真係 亦都係有記錄㗎，係顯示咗㗎。 我諗你都 攬 唔少嘢。 係啊， 箍頸啊，喺後邊搭你啊，呢啲咁嘅嘢。 次次坐財委會最後邊嗰排啊，就係咁樣喺度細細聲攞住個麥喺度及住我哋議員開會㗎。 咪係咯，根本就係一個軍政府。 及住我哋咁樣行嚟行去咁樣㗎。 我想問一下，任何一個議會，除咗係軍政府，點可能嗰啲立法會保安仲有陳維安，我話俾你聽啊。呢件事之後一定要清算佢啊！你問我， 一定要炒 Q 咗。 我哋其實係排咗議案係要處理佢嘅去留㗎，係 唔使排。 咁但係因為而家立法會停會㗎咋。 如果建制派敢保嘅話，發動啲群眾去包圍呢個立法會，一定要懲處呢個陳維安。你諗下，喐下叫差佬入嚟執法，呢個軍政府嚟㗎。喂，大佬，嗰個議會民選嘅議會嚟㗎。 你諗下，我哋其實喺議會裏邊咧，係應該係將政治爭拗收窄。 去處理問題係。 就算我哋議員打交都好過。示威者去到最前線被警察打，係咪？你諗下，如果唔係陳維安喺個過程裏面配合政府、配合建制派，即係將由陶謹申做呢個嘅法案委員會嘅主席啊，即係呢個送中條例法案委員會嘅主席，係去即係罷免咗啊，即係將佢唔理啊，跟住造就咗佢哋要有呢個雙胞胎事件嘅話咧，根本就唔會去到6月9號咁樣送中條例去到一個一發不可收拾嘅後果。 所以我就話大家香港人覺醒之後，你要睇得闊啲。呢個係成個香港政經結構嘅崩壞。而呢個崩壞係始於近呢十年嘅話俾你聽。呢個政經結構係一個官商鄉黑，即係由朱海迪你睇到啊。而家動員出嚟，我一陣間講 喺元朗嗰度咯。前晚因為大前晚 講七二一遊行嗰陣時咧，我話俾大家聽，亦都係呢個咁樣嘅政經結構重新動員出動。所以點解我哋呢一節會講呢一 part 就係咁嘅原因。 維穩再出招， 官商鄉黑，新界就係鄉黑。嗰啲社團背景嘅人，立法會議員係有社團背景嘅，話俾大家聽。以往呢啲人係唔可能入立法會嘅。我唔講明邊個，大家自己心中有數。 我都估到啦。 大家自己心中有數。然後跟住呢個咪就係台灣以前咁咯，黑道入去做呢、這個國會咯，國代咯，同埋呢個立法院咯。好啦，然後跟住鄉，大家知道啦，鄉同黑就一體嘅。嗰啲中地大家見到，大家政府能源攞6000億去填海，都唔能源收翻阿曾樹和嗰幅中地。 係啊，睇下知發生咩事啦。橫州嚇到而家啦， 橫州 係啦，3年啦，到而家啦，3年啦，冇喐過啊，係。 第二，你見到那些何君堯現象，你就知道這個就是一個政經結構的產物，是的，不是個別人是不是跋扈或者說話是不是粗，不關事的。我覺得是他們已經覺得喂，這個政權是我的，林鄭月娥是幫我做事的，我現在是幫林鄭月娥做事的，這個是源於小桃園。我告訴你，就是2012年那場選舉 中落的， 一路七年來中落的一個這樣的政經結構，官商，我想講商。 商， 今次新鴻基叫做 Shame of Hong Kong 嘛，而家叫做。 係啊， 仲有個 sell SHK 咁樣將佢 logo 改咗 Shame of Hong Kong， 或者係 sell Hong Kong， sell Hong Kong 出賣香港。 新鴻基賣香港又得。 係啦，我就話真係一個令到人哋咧係完全重新去評估本地華資企業，佢哋嘅政治行為。以前我哋成日鬧嚟鬧去都係勞利嘅，我記得由阿董建華年代，官商勾結呢四個字咧，係用喺李嘉誠身上， 又或者係地產霸權。 地產霸權就用喺李嘉誠身上，特別係喺董建華同曾蔭權年代，地產霸權所有嘢我哋買唔到樓，咩都係李氏力場嘅問題。好啦，我哋從來都唔講李兆基，唔講新鴻基呢啲企業，因為有李嘉誠喺度，李嘉誠就係變成我哋嘅矛頭。 Great evil， 但係睇下。最危急的時候，你看到呢啲企業係企喺邊度？而家唔係講緊你商場減價，唔係講緊你捐助民建聯，唔係講緊你新家園協會點樣請鄭永信去做幹事，然後資助佢出嚟選舉。呢啲你捐幾多錢俾建制派，大家都睇到，係人命啊！當日 係配合警察合法地圍堵示威者，口中合法地去使用過多武力，係去嚴重傷害自己嘅身體，係可以死得人㗎，係 協助警察喺商場裏邊去執行呢個暴力行為，去襲擊示威者。喂，大佬好多甚至唔係示威者添，喺個商場裏邊。有一啲係準備離開嘅人，我早半個鐘頭我仲喺新鴻基呢個商場裏邊。咁我因為我啲舊同學，佢就喺希爾頓中心行過嚟，咁我約埋一齊搭火車走。好在半個鐘頭前。 你睇一睇外國有好多嗰啲嘅抗爭啊、示威啊、運動啊，有冇好似香港咁啊發生喺個商場裏邊？通常係街頭噶嘛，唔係入商場噶嘛，係好罕有嘅呢個做法。 發生呢啲事，我話俾你聽啦， 所有新鴻基嗰啲鋪頭嘅玻璃基本上已經爛曬啦，喺外國有冇一個商店嘅窗櫥俾人打爛？有冇搶掠過？如果啲鋪頭 示威者留翻低之後係通宵地幫佢哋做清潔。 如果嗰啲係暴徒，我想問一下新鴻基嘅呢啲嘅老細，你哋高層你哋睇清楚，你哋做緊啲乜嘢？嗰啲警察襲擊嗰啲係咩人？如果嗰啲係暴徒，話攞遮掟佢哋，我想問一下。你哋呼機啊？嗰啲重裝備嘅鎮暴警察，俾遮掟完豆腐做㗎，你哋係係嘛？然後跟住不成比例地用暴力還擊，即係話我喺街抌垃圾，突然間幾個鎮暴警察埋嚟撳住我，我反抗，跟住話我襲警，然後扭打，一模一樣。咁我抌垃圾呢個行為同你所行使嘅暴力係咪合乎比例 咧？呢個就既係違反警察通例，亦都係唔符合法治精神。 612， 因為不合理嘅。不對等的一種的武力的行使啊，係 六一二，點解啲人咁稱讚呢個太古的 Pacific Place？ 係 PP， 因為太古廣場 當時的示威者同埋旁觀的市民是受到橡膠子彈、催淚彈、胡椒、警棍同埋呢個嘅豆袋彈的射擊，然後佢哋一路咁樣撤退走入去呢、這個PP 嗰度，嗰啲保安、商場管理嗰啲人是保護嗰啲市民嘅，佢哋冇裝備嘅，西裝友嚟嘅啫。係嘛？嗰啲女仔啊，嗰啲西裝大叔啊，咁樣係普通市民嚟嘅，都係乜嘢裝備都冇，係嘛？你諗下佢哋會唔會好似中信咁撲街？你諗下六一二中信唔踩死人都好彩，得一個門旋轉門，其他兩邊門鎖曬， 仲要熄冷氣， 仲要熄冷氣。中信你話佢中資啊？港資咧？咩叫以港為家？我想問一下，乜嘢叫以港為家？你信乜嘢教啊？你班友？信乜嘢基督教啊？基督精神教你哋系乜嘢啊？到而家仲容許你下屬講大話？喂，大佬啊，仲有市民係受到警察嘅暴力之後喺醫院噶。你唔好淨係講嚟講去咩斷手指啊！嗰條友挖人隻眼啊！ 係啊， 大家睇清楚啊！ 係本能嘅反抗嚟噶， 你試下你 一隻挖眼一隻擺入個口度啊！係 你唔好話人啦、啊，動物啦、啊，你試下，你試下咁樣襲擊佢啊！佢點止咬斷你手指啊！我話俾你聽，咬死你都得啊！ 幾恐怖其實。文革 時，你睇下佢隻手啊！ 文革時喺大陸就試過紅衛兵挖眼，你諗下喺個現代社會， 你睇嗰個新聞， 用呢種咁樣嘅方法係去對付示威者或者對付市民。 嗰隻手嗰啲肌肉， 喂，呢啲唔係黑警係啲乜嘢啊？ 佢唔係勢力㗎， 大佬。 嗰張相啊，係影埋佢啲肌肉啊， 係啊，啲筋顯曬出嚟㗎嘛， 顯曬出嚟㗎，係咁樣用力挖落去㗎、 啊。 你問我警察？話咩辟謠辟謠，根本上呢啲就係叫做宣傳工具。主流媒體裏面好多亦都配合，你睇到嗰個咩警棍嘅斷手指。 同一晚嗱，因為警察有個黑警係去挖眼，俾人咬斷咗個 手指啦。佢就 跟住咧就有另外一張相，又話有示威者咧用鉗啊鉗斷一個警務人員嘅手指，但係及後發覺咧，其實嗰個係假新聞嚟嘅，嗰、那個唔係個鉗，只係一個警棍嚇，同埋係冇斷手指，但係警方咧。就低調處理， 唔 高調地去澄清。當個新聞出咗嚟嗰陣時咧，就即係由佢係存在，嘗試係去調整 民情。香港電台夾硬要啲下邊啲新聞部去播呢個新聞。 嗱，呢個又係離譜啊！呢個係 係啊， 港台嘅 廣播處長啊， 廣播處長要承擔責任啊， 係係啊。所以我就係話呢啲做人好簡單。我成日都話座右銘係 Don't be evil。係你平時賺錢，你話市場力量、市場機制。你啲商場收幾多租，逼走曬嘅，你做普通嘅書店，你點可能開入去呢啲香港地產霸權嘅商場啊？佢全部一租係租曬佢六七個商場咁樣嘅租約係 一次過一次過。 如果唔係佢唔會租俾你 六七個商場可以俾你， 而唔係佢唔會租俾你。仲有咩？兩三就要兩三年租約到，你想續租唔得，要調位啊？點解佢要你裝修啊？你又要再抌筆錢落去 逼你裝修。 逼你裝修，然後咩？因為佢要個牆有新鮮感。明明你喺二樓做得好地地，佢要谷你上去三樓。明明你喺五樓嘅話，拱你落去一樓。好啦，跟住最衰格咩？租咗俾你之後，佢將個中庭攞嚟擺 booth 啊。你見到嗰啲 又再做其他嘢，或者甚至乎相類似性質嘅。 如果你喺裏邊，你開緊嘅一個百貨公司，賣緊呢個有超級市場嘅百貨公司，佢喺每年呢啲節日裏邊，佢中間個中庭裏邊擺 booth， 你係賣緊月餅，佢賣又係賣緊同一樣嘅月餅。你想想賺到幾盡？平時很多人都不出聲對於呢啲咁嘅嘢，但我相信你想想佢係連續包圍新城市廣場係三日。大家想想我相信香港人嗰個憤怒嘅程度， 到今日很多呢啲嘅所謂官商鄉黑嘅利益集團，呢、這個香港政經結構嘅所謂建制精英，仍然唔知死。我覺得佢哋，佢以為用公關、用新聞媒體嘅力量、用黑幫、用大媽，嗱一陣間我哋講三七一二遊行就知啦。他以為這樣就可以搞定你班人、 嗯、 我覺得現在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 香港人記你一世的。 我告訴你，新地以港為家這幾個字玩完的了，真的玩完的了。這個叫做香港之恥， Shame of Hong Kong。 他不是不做好事，他只是作惡，是配合黑警作惡。 喂，不做好事很簡單，你說 配合黑警去合法殺人、啊、 很多企業他就不出聲，都是很多藝人，周潤發好，劉德華好，他最多不出聲，他不會好像那些梁家輝、鐘鎮濤那些仆街 走出來， 他最多不出聲， 衝出來 Seven， 他未必站在葉德嫻站到那麼前，黃耀明、何韻詩那些、嗯、但他最多大部分都不出聲，其實已經是表了態、 嗯嗯、 政府強力動員、 嗯、 中聯辦強力動員、嗯、演藝界大部分的人都是沉默，實際上那是一個態度、 嗯、 所以我就說好像剛才 Gary 所說，你即是你不做壞事，大家你不要站在壞人那邊、 啊、 我不是要你站在我們這邊、 嗯、 是嗎？喂大佬，你請了曾偉雄做你這個巴士公司的非執董、啊、這些是什麼、啊、 這 些就是政治酬庸、 啊、 為什麼人們到今天都不信這個企業呢？就因為你的事務總監就是副警總監、 嗯、 為什麼跟警隊關係那麼密切呢、啊、然後曾偉雄這個全國禁毒委員會副主席、 嗯、 是嗎？政協、 嗯、 又是這個雨傘運動裡面的鷹派鎮壓的 主催者 主腦來的， 然後你 每個月就給錢維穩費他，為什麼人們會懷疑新鴻基打龍通？你問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這個絕對合理懷疑來的。喂，你下面巴士又是你是嗎、 嗯、 這個商 場地產電信，電信還有我告訴你電信還有，所以我就說如果今次海嘯不去洗太平地，未來香港十年，香港下一代，我們現在的年輕人，你不要以為我們所享有的自由跟現在是會一樣，現在不是我們在捍衛反送中那麼簡單， 我們要看清楚那個黃色經濟和藍色經濟的食物鏈， 而是要將這個香港的政經結構，這個官商鄉黑的這個這樣利益集團政經結構，除了徹底暴露之外，是要令到他們收手、啊、收手、啊、不是說我們喜歡玩制裁，很多人覺得、欸、這樣好像不太好、啊、一種暴力，我絕對不覺得。 喂，我是運用消費者力量而已， 這個不是暴力，如果你受過我們所受的苦、啊、我告訴你、啊、你就知道我們所歸還的十分一都沒有、啊啊、其實是 我為什麼要去你新城市廣場那裡吃晚宴的時候，旁邊有成隊這個防暴隊走過嚟嚇到我，一家大細死下死下嘅咧，咁樣係呢啲唔係貼錢賣爛手， 匿咗喺裏廁兩個鐘。 係啊， 大佬 係人身安全受到影響喎，幫襯你喎，去你嗰個商場嗰度喎，你係收租喎，你係大業主喎，但原來你係放啲黑警入嚟去打示威者喎。 你而家係 bet on 咩咧？每一次你都係賭博，賭博我哋香港人嘅質素高。你黃背心啊，第一次在巴黎、 嗯、 香榭麗舍大道的玻璃爆曬啊！嗰啲百幾年的餐館，法國餐館啊 ，heritage 嚟嘅照燒啊！ 記住係最重要的旅遊核心區嚟嘅嗰度係啊！ 但你諗下，我哋每一次遊行，銅鑼灣購物區、 嗯、 尖沙咀購物區，到而家遍地開花，去到呢個上水水貨區、 嗯， 到沙田中產購物區。嗯，除了警察造成的破壞之外，我想問一下示威者造成什麼破壞？ 有沒有爛過一塊玻璃？很簡單，告訴我們有沒有爛過一塊玻璃。 你答我，如果那天新城市廣場、啊、新地做了這些混蛋事之後、啊、那些示威者有沒有向商戶報復？我想問一下、啊、所以為什麼商戶開閘給他們進去避呢？有些人、啊、喂，大家都是香港人、 啊、 大家都知道個是非善惡，不是眼中我們只是得利益的。我告訴你， 還有那些是很本能的，即是有良心的人、善良的人，你會看到、啊， 突然之間佢變咗有一個只要做多少少，你入嚟不如消費扮食嘢就有救急扶危，係救人啦、啊。嗰陣時係佢做緊嘅動作。 大家都係有個良知喺度噶嘛，即係等你見到人跌咗落井，你落去救佢一樣咁、 啊。 你見到嗰啲人咁樣俾啲警察如狼似虎咁樣嚟揼。 係啊，同我哋行出街見到有個婆婆跌親，你走埋扶佢一樣嘅啫。嗰、那個本能反應係。 所以你留意一下。 係咁樣嘅啫，其實係。 警察無法無天之後咧。實際上的民意咧，同林鄭月娥的預計咧係啱啱相反、嗯。當初我相信制定呢個新城市廣場大抓捕咧，係諗住逆轉民意。係，佢係送嗰啲 CID 去死嘅。係，衝入去嗰啲 CID 啊， 個別一兩個咪咯，你會見到佢 四個人走去追示威者嗰啲，一腳俾人壓咗落嚟嗰啲，唔死好彩，我話俾你聽啦。點解亦都造成而家前線警員大反彈咧？ 嗯， 而家分裂噶， 就話嗰啲白恤衫推啲藍恤衫嘅去前去死，藍恤衫嗰啲咧送死之後咧領功嘅咧就唔係佢哋，就是、後邊嗰啲白恤衫或者係高級嘅。 警察冇同情到示威者而家，不過警察亦都知道佢哋嘅上司，包括嗰啲政客，係利用緊佢哋做一啲好污糟邋遢嘅嘢。所以我覺得七一二咧，大家要諗一諗個 scenario 係點。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我哋講一講。因為那個真的會發生的，七一二的情況。 頭先我哋講過咧，就係咧，香港而家呢個咁樣嘅政經結構咧，官商鄉黑嘅政經結構咧，就係反撲嘅開始嚟嘅。係點解咧？香港咧由點解有啲我而家分析大家 evil 嘅陣營有啲咩人？唔係淨係見到個速龍，唔係淨係見到個警察， 唔係淨係警隊噶啦，而家已經係 根本唔係警隊係最前線，係去擋子彈嘅啫。其實除咗政客，除咗中聯辦之外，我就話商，大家從來都唔為意。仲有你唔係嗰啲大家族嘅嗰啲嘅公司嘅即係老細，即係國氏兄弟嗰啲管理層， 管理層啊， 即係陳建波之流啊，即係如果係新鴻基嘅話，就係、是、姓馮嘅一位姓馮 Alan 馮呢類嘅管理層咧，佢哋覺得嗰條捷徑啊，你明唔明？嗰個利益捷徑啊，呢啲先緊要，我覺得係。所以點解佢會去緊張關頭，最重要嘅關頭會出賣香港人嘅人命，而去選擇同警方？大家唔係突發喎，你六一二我都話中信嗰個人唔知喎，或者 PP 做出呢啲咁嘅嘢，可能佢都未知喎。喂，大佬，六一二到而家一個月喎， 係啊， 到七一四，足足一個月喎。 一個月， 差佬嚟揾你嗰陣時，你唔知道會發生乜嘢事，你唔知道咁樣會出賣示威者嘅你嗰個性命。 你諗下，當你冷靜地，如果有警方做過呢啲事，跟住佢嚟揾你，或者你主動去接觸佢，常人你都會推算得到。將會在自己的場嗰度又再出現呢些流血事件。 同埋你睇， 而你是配合佢呢件事情嘅發生嘅，你諗下嗰個邪惡嘅程度。 同埋佢之後，你睇佢 handle， 係講大話， 係， 然後跟住不斷喺度兜， 又要開記招， 又開 又請部分嘅記者， 有啲 又要閉門， 又要閉門， 係啦， 成個喂大佬千億企業，香港嘅其中一間本地香港公司。嘅資產值最大嘅公司，竟然，我想問一下，竟然咁嘅質素，每一次我都話你個泡沫一爆破，你就睇到香港所謂嘅精英，其實係一班乜嘢嘅人？佢哋匿喺冷氣房，包括警隊嘅精英，包括呢啲千億上市公司嘅所謂精英，係一班完全做決定錯曬，冇價值信念，眼中只有利益，所謂嘅收成期嘅精英，就係陳建波呢啲咁嘅人。就是呢啲新鴻基嘅管理層就係呢啲啦，係咪？所以我就話點解呢一代會選擇同一個咁嘅政權合作咧？其實佢哋係獅子山下精神嚟嘅，因為獅子山下精神其中一樣嘢就係咩啊？眼中只問利益，不問是非。好啦，七月十二號，民陣嘅不反對通知書就修改，警方就話只可以遊行到去修頓。 廿一號呢個禮拜日。七月廿一號，呢個禮拜日 啊，講錯，一路我記十二號，廿一號即係星期日，今個星期日後日後日嘅遊行，淨係去到修頓個後果係咩咧？嗱，大家要聽一聽我自己嘅講法，即係話係好可能會發生嘅係喺警總前邊嘅大包圍。 係啦，個隊伍隊頭或者參加者。佢被迫唔能夠進入去金鐘嘅區嚇，而家警方就唔俾啊嘛嚇，咁啊。有可能，因為喺灣仔嘅修頓就係作為終點嘅話咧，咁可能大量嘅示威者咧就退而求其次，或者係最就近嘅話咧就去咗警總。你係好有合理嘅懷疑，警方係想刻意地去促成呢個局面出現嘅喎。 好啦，一路盛傳就係話警隊內部就係話七二一就係 end game 啦，打鑊金嘅啫 end game 啦，我就唔信嘅。嗱，我唔信，我覺得佢會出官商鄉黑維穩部隊啦。警察，我相信前線的警察，你叫他們這樣去執法呢，現在都動不到了。我估警總前面會用完水馬，即是在上次新城市廣場衝突之後流出來的 CP 和四大工會開會的隊伍，其中一個提到就是在西九龍高鐵站用水馬，他說以後都會用這個方法， 兩米高的那些水馬，現在不單止是擺在正總的，現在是 明天明晚大家就知道了，警總是不是用水馬，我估計是， 因為未試過， 未試過，還有可能會出水炮車，大家小心，所以還有顏色水，即是說你被水炮車射中之後，你不要走啊，有顏色水的， 或者容易適應你之後咧，係去事後係去圍捕你噶， 事後圍捕你查身份證好，兇你好，乜都好。嗱，所以咧，大家要起碼思想上有個準備。第一喺 警種你可能接近不到的，其實咁就會一路在民居旁邊擴散，即係洛克道啊、酒吧街啊等等，黑幫、藍絲群眾、中義民團、深圳嚟嘅外援，深圳外援可以是武裝力量嚟㗎，唔一定是普通市民。 唔係淨係嗰啲大媽走去搞呢個大埔嘅連龍隧道㗎，唔係淨係咁樣㗎。 嗰啲可能喺深圳嚟嘅大媽，係嘛？或者係啲團體動員落嚟。但係你而家記住，到佢覺得呢個係一個林鄭月娥嘅政權保衛戰，人嘅 evil 啊，你睇到好似新鴻基咁，佢為咗佢自己嘅利益嗰陣時候可以去到好盡，去到好絕，佢已經行到咁嘅絕路。佢而家就係攬住同香港一齊死。喺佢眼中，你睇到每一次佢出嚟嘅訪問、見記者所講嘅嘢，我覺得佢一種仇恨喺裏邊。 佢又等待機會去反撲。 佢仍然覺得我係正義嘅，我個初心係正義。你睇嗰日喺建築商會所講嗰番嘢、嗰番説話都係佢一個仇恨。佢到而家，佢點解到而家啲市民都唔原諒佢，同埋越嚟越憤怒咧？亦都係林鄭月娥根本從來冇認真去反省過。 你睇佢講乜嘢啊？內部啊，我仲未死得啊，我啊唔會做一啲對唔住警隊嘅事，跟住流兩滴眼鱷魚淚。你會知道佢嗰個心態啊，其實係。 好啦，今日就有一個流出嚟，就係話喺早討會林鄭所講嘅説話，我覺得就裏邊 A.O. 有真有假，有真有假，我覺得我個判斷。第一，佢就話決不會再撤回啦，亦都唔會下台， 更加冇調查委員會。 但係佢唔會有獨立調查委員會，要所有局長輪翻出去頂頂咩咧？就係、是、佔用呢個媒體嘅 airtime，配合主流媒體咧，就將啲嘢 shift 去第二度啦。 係啦，咁啊，前日就揾阿黃偉麟發展局局長走出嚟講東大嶼填海，跟住琴日就揾陳凡出嚟講呢個沙中線，跟住第二日啦，再揾可能其他局長講其他嘢，係去佔據嗰個傳媒嘅 airtime。 冇用嘅，不過我覺得嗰個矛盾尖鋭點一路都喺度。正常嘅媒體，佢可能會影響到嗰啲親官方嘅控制嘅媒體。將阿黃偉麟嘅擺喺頭版都得，但係冇人睇嘅，對唔住。 香港商報啊、大公啊、文匯啊、香港仔啊、咩堅料網啊呢啲咁咯。 就算你有埋嗰啲，其實即係親政府嘅媒體，包括埋廣播處長控制嗰啲都冇用。人心始終是關心另一樣嘢，你夾硬塞呢啲嘢落去咧，就攞嚟做俾老細睇嘅啫。嗱，我哋成功啦！你睇下朝頭早開早討會，俾個剪報林鄭月娥睇，你睇嗱頭版全部都係呢啲咁嘅政策新聞啦。 係啦，從由5% 上升到6%，但係另外94% 都仲係講緊呢個運動嘅。 但係裏邊有一樣嘢，我覺得係 valid 嘅係咩咧？就係當維穩部隊出現嗰陣時候，就會同警察打龍通啦。打龍通嘅意思咩咧？警隊而家最急切要處理嘅唔係暴力，佢從佢哋角度嚟講，而係挽救佢哋已經完全喪失公眾形象。 係，仲有佢哋自己所謂嘅叫做士氣低落嘅問題。 兩者相關嘅。 係啊， 佢士氣低落同佢公眾形象低落破產有關。 因為前線嘅嗰啲人拗得多，又或者自己又理虧膽怯，又有人受傷。那個對立和市民的情緒又那麼尖鋭的話，他們都是處在一個新即兩難的局面來的。 PG 群組啊，連速龍都被人起了底了， 是嗎？ 很多是機場特警來的。 哦， 是啊，即我不希望大家去即散佈這些東西， 但這要小心，因為有刑事後果。 有刑事後果， 政府警方是可以上網去搜集這些資料，適當的時候就提出檢控的。 不過你看到呢，現在就是那個對警察 leverage 咧，最好係咩咧？係黑幫同埋藍絲。嗱，我解釋俾大家聽。呢個喺佔中裏邊，佔旺出現過。就係當光頭周嗰班友，即係榴蓮乜乜乜， 仲未去到紅帽嗰班， 未拿住三角刀出嚟嗰班黑幫，同示威者衝突，真打噶啦，銅鑼灣都試過噶。好啦，警察就會高調帶隊入嚟，保衛。呢、這個示威者，你記唔記得喺旺角咪試過？ 有印象， 係啊，旺角試過保衛示威者，但係嗰兩條 team 同一個系統嘅，警察係 team A， 黑幫藍絲 team B， 暴力群眾 一個黑臉一個白臉，其實就喺度夾好嘅係。 呢、這個一定會出現，我覺得，因為呢條橋先至可以令到中間嘅選民嗰啲嘅市民， 是會對警方，因為視覺畫面很重要，人是很受那種的，就是現場 live news 的影響。 這個就是為什麼 CCTVB 經常被人救病，就是不斷播足一天這樣是去洗你腦。 所以整一場這樣的大龍鳳在721的話，這場大龍鳳他就會發覺呢，比起在新城市廣場打鋪道呢，因為我相信任何一個正常智商的警隊到現在呢，管理層都會知道打暴徒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因為黑警試過很多招， 因為黑警太黑了，你明白嗎？ 6月12號布袋彈、催淚彈、橡膠子彈又試過了，是不是？跟住7月13號就在上水那裡、就是這個叫做調停，就是搞了成20分鐘引了人群 圍住他們，警方又試過7月14號在這個的趕了示威者入去這個沙田新城市廣場又試買了，哎，都不見效，指不到咳，那我是用其他招。 因為我覺得他發覺什麼呢，他以為示威者越暴力，他們用暴力，這樣的話公眾就會覺得哇香港很亂、哦、再這樣搞下去就不行了、哦、這樣。但你想想七一攻佔立法會，大佬其實是很大鑊的、 啊、 好了，跟著公眾竟然是沒有譴責那些示威者，跟著到旺角黑夜、 嗯、 跟住到沙田衝突，上水衝突，沙田衝突、 嗯、 每一次警方在他們的 PR 的檢討裡面，他們都覺得自己輸了、 嗯、 我所理解的就是他們為什麼會越來越躁動，就是想希望一鋪過翻身， 止不到咳、哦、 不得、哦、又衰了、 啊、 上水衰了，沙田再來， 是、啊、前線又或者是林鄭想見到有一個警務人員身故入浩源這條橋，又被那些警方的家屬又踢爆、 啊、他 point, 又不可以隨便用、啊、 他拿不到個 tipping point 的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他自己的躲臭、啊、 是， 如果你說警察受到這個示威者暴力襲擊重傷、 嗯、 一般情況下都會出現一個 tipping point， 是， 但到現在所以他們 come up 到一個橋是什麼呢？就是先改善自己形象、 嗯， 可能會有些肥頭得意的站出來的、 嗯、肥頭得意的你才說是 警 察, 警察、啊、即是那些 和善那些、啊、 面不是面目狰狞、嗯、不是那些隻抽 Sir、啊、那些那有 那些收起的了，反黑、啊、OK、啊、CID 那些收起的了，可能是把些平時行必的那些軍裝、啊、那些肥頭得意的那些，喂，200萬人遊行就見到那些咯， 是、啊、是是， 你留意一下 銀髮一族、都有文化族遊行都見到有， 那個阿婆 都磨他、啊啊啊、 你打搏都不要那麼大力、啊、 捉住他的手那些樣是、 啊啊、那些就是正常的警察咯、 啊、 但是呢，如果他要記住暴力是由黑幫去執行、 嗯、 所以我就說大家一定要記住，如果你見到那些光頭州那類的暴力團出現的時候、嗯、大家一定要團結、啊、不要落單、 嗯， 你問我那天在連龍場十三拳那個的士司機已經被落案起訴了， 今天在觀塘法院呢 本來 就 說就保釋就不知道由500元就提高到5000元，即是官都覺得喂大佬 5000元很重的， 是重的， 是代表個罪名是 咬手指都是10000元，他 現在那條是、除了是等同於是即是打爆鼻、那種傷害他人身體，是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那類罪的，是 5000元、 啊， 所以我就話咧，大家記住，無論對方係點樣挑人都好，我哋已經習慣咗啦。我相信好多人，包括昨晚大埔隧道拆連龍牆都一樣，好多市民已經習慣咗。係，就係咩咧？你拆完我咪黐咯。 今日有個口號係 C 一貼益，真係犀利，仲要借花敬佛草船。草船借箭就係 呢個好嘢，呢個 將嗰啲嘅花牌本來就咒民主派議員啦、啊，咒何韻詩啊，咒啊咒啊嗰啲黃絲嗰啲咧，就咒翻呢個嘅 擺翻林鄭啲相上去， 林鄭啊、盧偉聰啊呢啲咁嘅狗官啲相上去。 對住呢啲咁樣嘅黑幫挑人咧，要有幽默感， 係 呢、這個最緊要。 Be water， be water 就係咁嘅意思。係 啦 ，John Lennon 講咗好耐㗎啦，係。係 啊， 政府就係想撩慶你，侮辱你，羞辱你，令到你情緒化，挑動你嘅情緒。咁跟住咧，策略上有機會咧就犯錯啦。 第二招，安排一啲陌生面孔去影相。 係， 呢個係挑人示威者嘅方法。 係， 嗱，你佢見到 work 啊嘛，嗰、那個短頭髮嗰、那個其實係咪起咗底係女警嚟㗎？ 那個張相真的好像的，他現在是否認的，警方是正式地否認， 正式否認，但是張相是好像的，即是有軍裝的時候的樣子。好了，他就會什麼呢？他未必出言挑釁你，但整個大叔在這裡明明踢對拖，擺出一個這樣的藍絲黑幫的格局，然後在這裡拍你大頭，你一定圍他的。你都記住，過去幾次包括旺角黑夜的衝突，很多時候都是跟這些這樣的影相的挑釁有關，所以要想到一個方法， 你本能地撥一撥，不要拍我，他可以就說啊，你弄掉我的機器，你碰到我，你打我，這就可能吵起上 來了。其他人就包圍著他，那警察就衝進來打人了。所以要具體去分析這些樣的 strategy， 別人用的 strategy 的時候，我們這些就不怕人影的，其實真的， 因為我們都算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公眾人物嘛。 我覺得如果不想人影的人很簡單，你擋在他前面不用出聲，是的，擋在他前面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說粗口，不需要跟他有語言上的爭拗， 最多就開回手機拍回他，作為自衛，作為自保， 因為這個情緒在現場一個很 tense 的環境，manage 自己情緒是第一位，我覺得情緒管理是第一位，特別是很多時候我們經過整個月睡又不夠，吃得不好，精神又差，大家都是這樣的，其實已經是一辛苦一點可能又病，又曬完之後又中暑，但是呢，總之你要記住任何的現場衝突對我們這邊的人都是不利的，而721我覺得他就會製造很多現場的衝突，然後警察就扮演這個仲裁者，去挽回市民對他們的信任，警總就會用水馬去圍封，但他會用政治手法，不是政治手段，是政治手法去重建警察的形象，這個在佔中出現過的，我沒有內幕消息，但是在佔中出現過的。 近日 我看最近元朗啊，連龍牆隧道啊，大埔隧道那個問題啊等等，我就知道那個系統就動了，開始， 因為很類似的，是 看完720 記憶猶新，是 720明日看完，明日 明日就是建制派又在這個天馬公園那裡搞另外一場的叫守護香港的集會，就等同於早前他們聲稱說有所謂多少16萬人參加，但其實分分鐘只有幾萬而已的人參加，又在天馬公園的集會一樣。 大家記住明日他們有得他們搞，我們不需要去現場理他們， 我們想說未必需要挑他們機器，因為是有一定的危險的，即是不需要理他們，藍絲群眾都有很多是很非理性，也都噁噁噁噁噁，又吐口水， 又 非禮， 那些阿伯 不需要的。如果我們要比拼民意，用人數是去見高下的話，那我們就參加21號民陣那個遊行， 還有記住到今天為止千萬不要大家說我們一事無成，我們其實已經是即是做到一些我們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一個沒有領袖沒有大台的運動裡面，我們捱撐到今天，仍然維持著一個這麼高的政治壓力給這個政府，而是令到他們是出不到街，你想想怎樣去衡量一個政府是不是不可管治，其實就是個特首出不出到街，是不是要軍人保護，民人政府是不是要軍人保護。如果到今天出街的意思不是閉門演講， 是公眾地方， 是公眾活動啊，出去，而一日他做不到的話，這個政府都是軍政府來的，你明白嗎？是不可管治的，陷入是軍政府來的，是靠軍警，靠黨國機器。 話口未完啊，林鄭月娥在我們現在做節目的今晚本來呢就是這個叫紀律部隊義工要就職就職禮的，全世界都期望這個林鄭 去撐警 啊，是去出席，又有網民發起今晚 去示威請願，又再缺席啦，林鄭又說叫做怕惹混亂，臨時又缺席又甩底啦，這個就是細良剛才說的，我們政府現在根本就 不可管治， 不能夠管治， 不能 管治，沒正常的功能啊，是 沒有正常功能，所以你找那些什麼陳凡、黃偉麟出來說話浪費氣， 青紅啊，這個什麼那些外字頭全部走回出來， 不是那個系統出回來的啦， 外字頭那 個不是特區政府系統來的， 石房友又走去這個深水埗區議會啊，還有一班即是次次都引起笑話那些老林 又是夏衣揾翻嚟。 中聯辦嘅系統嚟嘅。 嗰、那個笑到你嘔嘅，知唔知啊？係。 今日 佢喺現場，喺現場嗰度大嗌，就阻止，即係嘗試去阻止民主派咧，就提呢個嘅反送中議案嘅討論，揾咗揾咗一班盲毛，咁佢大聲嗌。反暴力啊，保民主啊，保民生啊咁嗰啲，跟住咧喺度话你哋啲立法会议员啊，一个月啊出十几万啊，冇做过好事咁样，跟住嗰啲嘅民主派嗰啲议员就吓喺我哋深水埗区议会现场得一个立法会议员，嗰、那个就阿郑 永信，郑 永信 都系啊，录低佢。 你谂下，专业啲啦，做老谂。如果你要去，嗱你唔系上心，点解我哋会觉得黄师一定系高质啲？就系、是、因为我哋上心，我哋唔系收钱，我哋了解件事情系自发地有独立思考，先至去参与个运动。你知道做紧啲乜嘢噶嘛？啲蓝师就唔系噶嘛。 喂，蓝师，我话俾你听啊， 大佬， 行动型嘅蓝师，一系就低智 啊， 一系就揾食嘅。 系啊。 然後再有啲咩咧，就係、是、叫做流民惡棍。係 啊， 今次就係流民惡棍。 民盲嚟啊！另外一單又係今日下晝走去教協嗰度抗議示威請願，嗰、 哦、 張示威牌係寫咗教局，跟住即刻用 marker 改，唔係個局字係個協字， 算罷啦。 連你抗議嘅對象都未搞清楚啊！你哋 雨傘運動去阻住《蘋果日報》出報紙嗰班大媽，我喺現場目睹。 哦、半 黎半子啊，叫做大口號嗰陣時叫黎半子啊，我哋廣東話佢都唔識。 係啊，琴晚凌晨咪有大埔大埔連龍隧道咪有女人係捉咗翻嚟，冇帶身份證，後屘發覺原來住深圳 外勞咯。 係啊， 其實應該報入警署㗎。 係啊，嗰五間旅遊巴你咪會有合理懷疑，山長水遠喺第二度嚟 嘅。500蚊一日外勞嚟嘅喎。 係啊， 冇身份證喺香港打工， 黑工 嚟㗎。 黑工㗎，要舉報佢㗎。 應該通知入警署嚟捉嘅喎。其實我覺得到時到後就真係報警冇用嘅話，通知入警處懷疑現場有黑工咯。 係、啊， 係啊，你見到有人喺度拆連龍牆嗰陣時，咪報入警處。 嗯嗯， 現場有黑工啊，係啊。嗱，所以我就係話 ，be water 其中一樣就係咩咧？靈活，借花敬佛就係一個方法。係，錄低佢咯。 草船借箭，睇起上去聰明㗎。大埔連龍隧道嗰啲真係有義工守到好夜，點幾兩點鐘喺度就係影到佢哋現場嘅情況。 同埋深水埗區議會嗰啲咪影咗佢咯。 係啊， 鄭永信都俾自己人譴責喎。 係啊，你做啲乜嘢啊？你啊，你 深水埗區議會唯一出席呢個會議嘅立法會議員就係鄭永信啦。咁樣，咁你睇下佢哋鬧緊邊個咁啊？所以我就話咧，你青筋暴現咧，佢就最想你係咁。 嗯。 總會咧，群眾鬥群眾咧，就是、大家情緒失控嗰陣時候。這個就亦都係林鄭月娥，我就係話佢 evil 嘅地方。 嗯嗯， 警察挑起唔到暴力，而家就用群眾、用黑幫、流民惡棍。 係啊， 流民惡棍係更容易失控嘅、嗯，大家記住。 擦槍走火啊，更容易擦槍走火。 你唔好以為速龍先失控啊、 嗯， 流民惡棍更加容易失控，因為嗰啲爛仔嚟嘅， 係 好多係黑社會。我懷疑揼人嗰啲司機都係可能有底嘅，其實。 嗯嗯， 好多司機都係有底嘅。你見到佔中嗰時候又係出個司機系統 嘅。今日上庭嗰個有啲網傳就係話佢係根本就係陀地嚟㗎。 的士司機系統㗎。 聲稱係的士司機話其實係陀地嚟㗎。 唔係啊，佔中嗰時候啊， 係 其實好多的士司機企喺藍絲幫手做嘢嗰啲嚟拆圍欄啊，嗰啲全部都係咩嚟㗎？所以我就係話一出 B team 咧， 係 大家知道咧，只要我哋。企翻喺一個正常、文明、理性嘅位咧， 同埋自我保護， 自我保護嘅位咧，佢哋必死嘅， 係等對方犯錯，係 必死 嘅，斷犯錯。 因為佢一行出嚟就係成灰安、志雄哥、阿兆基咁樣，個個唔係兩隻鷹，就係一個觀音喺背。 咪就係早前何君瑤發起嗰個撐警活動，咪有班黑幫去撐警咯。 咪就係 同啲警察講：喂，我嚟撐警嘅喎。 我知白恤衫。 點解你搜我身份證啊？ 因為落大雨啊。個公仔裏面的公仔在個白 T 出現了出嚟， 係咩？ 係啊， 挑紅挑紅嗰啲係。 係啊，真㗎，百幾個嘛。所以我就話嗱，呢啲咧你要記住，今次送中裏邊咧，我所理解嘅香港主要嘅字頭咧都冇動員嘅，點解咧？ 嗯嗯。 最驚送中嘅其實係黑幫。 嗯嗯。 呢個大是大非對佢哋嚟講。 咦？唔係，係切身利益。 亦都冇佔路，亦都冇佔路。 係切身利益。 佔路很多小巴站站頭啊等等嗰啲利益，今次亦都冇佔路，所以記住動員落嚟嘅好大可能是深圳和新界黑幫， 新界就講緊元朗， 主要小桃園系統， 嗯嗯， 一路以嚟撐住呢個政權嘅其實係新界黑幫， 嗯， 唔係市區嗰啲，市區嗰啲大佬個個肚滿腸肥， 你叫我做呢啲咁嘅核突， 系啊，極之核突， 系嘛？第二，我覺得佢哋都有是非觀念，所以你要記住點解蘋果嘅黑社會必咁快會起到底？上一次撐警遊行，哦，原來係邊個字頭，邊個吹街，邊個帶隊，到時現場係邊個邊個，有人幫佢認嘅嘛？ 係真係好嘢啊！真係。 喂，大佬，我就算做黑幫必，我都認唔到嘅，大佬咁多人，現場 咁多字頭， 係啊， 佢哋應該有個關係圖嘅喺個 office。 因為你要記住。呢啲爭住做夜壺嘅嘢咧，如果你呢個字頭起咗，俾你自己搞掂，咁我喺度咪冇得食。 嗯嗯， 佢哋都有內部矛盾噶嘛。嗯、但係出黑幫咧個風險係高過警察嘅，我覺得。因為嗰啲群眾之間打起上嚟，打鬥起上嚟咧、 嗯， 拳腳無眼。大家記住，有一次遊行之後喺嗰個小輪嗰度，兩個人爭執， 嗯、 結果嗰個阿叔六十幾歲好似啊，倒地之後， 倒地，因為後腦落地啊， 跟住。佢唔係即場有事嘅，因為好多人可能佢唔知道身體平時 送院唔知道一兩日之後， 唔知道身體有咩暗病又好，或者本身有長期病患等等呢啲咁嘅嘢。今次運動走到而家，政府完全陷於公關輿論嘅下風、民意嘅下風，冇、 嗯、 辦法扭轉，逆轉唔到。除咗件事本身個是非清太過清楚之外，更加重要嘅係我哋示威者所展現出嚟嗰種嘅文明理性，同埋嗰個嘅大家自己合作。一齊嗰個態度，呢個好緊要，我覺得、嗯、對方一定見到有位嘅分化。不過我哋呢邊自己都要警醒呢樣。 係啊，嗱，同埋唔單止淨係嚇 physical 嚟，我哋見到嗰啲，而、家網軍都出埋嚟㗎啦，網軍 都 出埋嚟㗎。所以頭先細亮講話啊，嗰啲無力感啊，一事無成啊，你會見到突然之間好多人繼續吹呢啲㗎。早一兩日嚇，即係話呢個追擊啊林卓廷，跟住琴日就即有部分啊追擊啊張超雄啊，又話跟住咧就去即做一啲嘅分化嗰啲咁樣咧。其實你都係可以客觀地觀察得到咧，西環動員嘅網軍都出埋嚟㗎， 係五毫三毫乜都有㗎啦。而家就係、是、因為佢好簡單嘅啫，佢見到你有分歧，佢就將佢擴大。 係， 佢將佢擴大喺網上邊。 仲食住咩？即刻食住上啦。 匿名嘅話，基本上冇乜特別。 係啊， 即係我哋捉腳影都知嘅，有啲即係喺網上邊經常發表呢啲言論嘅。咁啊，連登仔亦都要醒目啲。 嗯， 我覺得最好就係將呢啲嘅所謂擅長於做內部分化嘅 KOL 咧，俾個 list 大家認識一下。 係， 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可以咧，幫助大家咧文字成長啊。係，我成日都話遊行唔單止要 keep fit 自己嘅身體。最重要是什麼？ 個腦袋 思想準備 是很不同的，今次跟散運之後那時候那個即是不割席、不督灰、不分 不譴責， 即那種這樣的、團體什麼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氛圍，甚至乎一個運動裡面的共識的話，這個很難得回來的。是 因為這個是也都是政府能夠沒辦法翻盤的原因。 是啊， 他之所以在雨傘運動翻到盤，陷入四年的社運低潮是什麼？你內部分化， 有檢控，甚至乎捉你，還要判埋你那些牽頭人，跟住所以今次的運動就是沒有大台，沒有大台就令到大家透過信念，透過一些共同都遵守的原則立場，跟住推個運動是 有風險的，一樣有，我覺得，因為當然在這個一個月來呢，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在個分拉嗰度，係學嘢同埋成長，我覺得係真係你睇到嘅。初初係一個口號嚟嘅、兄弟爬山。但慢慢就係喺落實喺個前線嗰度、你喺前面衝，我喺後邊遞嘢俾你。前線前邊嘅防線保護後邊嘅中學生、中學生提供物資去俾前線嗰啲人。然後我哋啲老嘢就喺側邊，銀髮族好乜都好，就用佢哋嘅方式去做個運動嘅盾。這個是矛盾盾的關係，缺一不可。對方也知道怎樣要拆個盾，其實他拆不到個矛的，他矛只有用暴力和用黑幫，但他現在要拆的拆個盾。大家記住，如果拆個盾的話，一定是在用泛民內部去拆，你要記住。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learning， 一個學習思想準備。我們運動的矛頭仍然是林鄭月娥，認嘢林鄭月娥， 即使嘅手法唔同，有啲行得前啲，有啲行得後啲，大家知道係可以互相保衞， 同埋你要記住， 重要嘅， 你要記住， 大家知道互相保衞，而唔係話全世界係做同一件事。 同埋我相信喺現場咧傾嘢，我自己觀察過嘅，傾嘢都幾難，因為大家個情緒都崩得好緊。 拗起上嚟咧都唔容易，我相信我自己都唔得嘅，即係好理性咁拗嘢喺現場。嗰邊就防暴隊嚟緊敲緊個盾， 唉， 呢邊又喺度傾緊。 佢十三號我喺上水最前線咪就係咁咯。係 啊， 示威者同示威者之間， 跟住留定唔留， 要喺電光火石之間 去 幾分鐘之內決定係咪要即係再衝前，或者係再即係將個戰線延後。是要在電光火石之間做這個決策是很困難也不容易啊。是 啊，你去不去那個藥房那條路， 是 去了之後會怎樣， 是 當日在沙田大家好像條件反射那樣，哦，扎鐵馬推推推推去那裡，我一看我說大佬死得的這裡，十字路口來的，你的鐵馬扎在中間怎麼搞啊樣，但即你明白嗎，是一個條件反射，是一個條件反射，因為他過去那個月已經 train 了自己是這樣， 第一時間就要有路障 路障點窄很快，跟住組成人鏈，看住他們組成的人鏈，我還在走的時候人鏈已經組成， 人鏈都不 跟住手勢，跟住這些 你看看他扎的鐵馬是旁邊那些用工具將那些鐵枝拆出來，跟住再用索帶是整的三角形的，是 所以就是他們六角時這些東西， 真是厲害不得了啊， 所以我就說記住我們過去在運動裡面所training咗我哋嘅嘢咧，喺電光火石之間係會出翻嚟。 嗯嗯。 但係佢training咗我哋嘅嘢咧，唔一定係適應一個新嘅形勢。 嗯嗯。 特別係新嘅形勢，如果係出惡棍、流民、黑幫嗰陣時候，大家記住，你扎鐵馬，係冇用嘅。嗰，那個反而就係我成日都話係我哋思想嘅準備。思想準備，去到現場，所謂confront啊。 嗯。 人哋confront你，你confront人嗰陣時候，你點樣控制自己情緒？大家點樣嗱？而家你見到有進步嘅，你記唔記得以前一走咧，擰轉面走，而家唔係手拖手向後褪， 係啊，一齊慢慢褪， 一齊慢慢向後褪，然後議員喺中間頂住，有機會嘅話就， 爭取時間， 喂，這個就是進步嚟嘅呢個， 爭取時間。 如果你諗下，你望翻轉頭，由六一二，係六一二係大家在後邊俾警察追打，係俾警察射擊， 係， 然後到而家大家面對警察，然後向後褪， 嗯， 呢，這個已經係喺個現場呢一個月裏邊， 嗯， 大家學習。大家進步了嘛，其實，所以大家記住，不是只是說看，即是看書這些，其實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嗯，很多時候是你在現場當有情緒反應的時候，自己退後想一想，你要記住他們爭來爭去不外乎那幾樣東西，第一，如果你不走我們不走，如果你不走我們都會一起留在那裡被人搏，是嗎，很多時候跟著對家就說，那你現在只是情緒勒索而已，一樣會有啲爭拗嘅， 有噶有噶， 一樣會有， 因為係唔同嘅行動選項嚟噶嘛，係，大家就會因應自己嗰個承受行動帶嚟嘅後果嘅能力去決定嘅，係。 正如我哋呢年紀一樣，我哋星期琴日晚會都係好多中年人， 係， 我哋都係四五十歲為主，其實即係嚟參加嗰啲人，大家都會知道佢哋角色喺邊度啦。銀髮族嘅遊行，好多人。初初想哎點冇料到阿公阿婆。但阿公阿婆在那個輿論戰上面那個温柔的力量， 嗯， 隨時大個衝衝子扎鐵馬在衝。 是啊。 這個是所謂整個運動到今日， 嗯， 中聯辦警察， 嗯， 林鄭仍然束手無策的原因，嗯，仍然束手無策的原因。你一個銀髮族遊行其實是會令到很多中間的市民仍然是會繼續撐下去的， 他們會想咦年輕的站了出來，長者站了出來，站出來去保護年輕的，他們知道這種行動去維護一種信念或者做一種對的事的話，是更容易去 感動更加多人的， 他 好像那個銀髮族有一個，是又是滿頭白髮，但係得一隻腳嘅啫。 嗰張相好感人。 拐杖，啲人又話：咦，佢咁樣都企出嚟，我係更加唔能夠放棄啦。咁樣嗱，成個運動就係咁樣，點樣可以繼續去維持住嗰個嘅温度啊、嘅熱力啊咁樣係，係一種互相扶持嘅過程裏邊衍生出嚟嘅。跟住啲銀髮族行到政府總部嗰陣時候，又俾啲市民見到有啲後生仔喺度向嗰啲長者又鞠躬翻咁樣係嚇。嗯，這個是很難得的，這個是 因為那個不是做戲的，我告訴你， 是啊， 做戲呢，藍絲呢永遠都是噁心 over 了的， 嗯嗯， 所以為什麼他們那些集會show大家不用搞他們， 由他們自己暴露， 記者去採訪就暴露了他們那些東西， 周地垃圾，問他們的理念是什麼呢，是不是最壞是哪些人呢，這樣讓他們自己說錯東西就可以了， 講錯議員名，周地垃圾，五星旗周圍劈，區旗周圍劈， 是啊， 呢啲就係佢哋嘅質素嚟嘅，係改唔到嘅。由五年前到而家， 支持港督， 由十年前到而家， 港督喺度支持港督。 你諗下，由陳靜心出嚟到傅振中，有冇可能改進到啊？係冇可能，我話俾你聽。但我哋喺一個月裏面，喺冇大台冇指揮嘅情況底下，我哋可以咁樣進化。你諗下嗰個比對比啊？ 係今次個運動係進化嘅字係出現咗好多次嘅，係。 真係一進化嚟㗎，係 進化過程裏邊嚟㗎，係好 organic， 同埋係一種生物式嘅社會進化嚟㗎。嗱， 記住啊，我係真係㗎，香港而家呢個大時代唔係淨係香港大時代，係會吸引國際注目嘅大時代，因為我哋做緊一啲嘢咧，係將個社會運動推到去一個睇啲國家未試過實踐嘅階段，係一種新嘅形態嚟㗎。喺學術上，喺政治上邊，呢個一個好難得、好難得嘅一個你話係契機又好，或者一種狀態啦，係。 因為點解袁秋到湯渣到呢個葉劉到呢班人，佢仍然咬死外國勢力咧？除咗佢嗰啲諗住可以將自己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之外，喺佢嘅世界嚟講，就係、是、一個要利益動員嘅世界，冇利益何來物資？第二，冇強而有力嘅組織系統，點樣可以組織一個衝擊行動？而係唔會散嘅，係可以抵擋到警察超級暴力嘅攻擊嘅。 所以袁秋咪喺電台嗰度， 對佢哋嚟講係冇辦法理解嘅。 喺電台嗰度咪講錯嘢咯。我有實證認為呢班後生仔係收咗錢嘅咁樣。 唔係同埋嗰個， 跟住佢問佢嘅邏輯係咩？佢話：哦，因為佢出嚟遊行咯，佢唔收錢咪唔會出嚟遊行咯。 佢哋自己 佢嘅實證就係咁啊， 係。因為佢哋自己就係 咁 做 啊。原來 係。最好笑就係嗰個拗肚腩定我唔知拗啫啦，嗰個鬼佬。係。 跟住係肚腩下邊丹田。 嚇！拗丹田啦。咁啊，跟住就話佢係呢個指揮咯， 係啊， 外國勢力嘅 手語嚟嘅咁樣係。 我想問一下，有乜嘢手語係勾嗰度啊？袁秋，你話俾我聽，係咪去馬攬嘅手語嚟嘅咧？即係呢啲，可能佢先知啊！真係係勾嗰度係一個手語，係咪？即係攻擊警方下體啊！叫佢哋 真 係，我都話我係睇住佢哋嗰個手語嘅進化嘅，由第一次維警總開始，係啦，我就開始認識佢哋嗰啲手語，第一次維警總開始。我就見到佢哋企喺嗰個欄博嗰度，企喺個博嗰度， 喺嗰度做， 喺嗰度做，係啦。咁就到而家去到沙田遊行，喂，五六十歲嗰啲遊行嗰啲個個都識㗎，係 啊， 嗰啲手語傳到佢哋嗰度，佢會一路傳落去㗎，佢唔會停咗喺嗰度㗎。以前我哋睇波咧，玩人浪咧，最大鑊咩咧？就係咁樣企起身， 中間斷咗啊，會有 去到貴賓嗰格就斷咗㗎啦，因為嗰啲 VIP 係唔會同你玩呢啲咁嘅嘢㗎嘛。 又或者唔識， 係啦，或者根本就勾啊勾曬啊，係。但而家你諗下，連一個六七十歲嗰日銀髮族遊行完咗，佢哋咪教我哋手語咯喺度，嗰啲後生仔，係啊，嗰啲阿婆咪喺度學啲手語咯喺度， 係好感動嘅，係 有幾難？我想問一下，因為每一個人都佢對嗰件事好重視嗰陣時，個learning curve 就會出現，即係好簡單，等於你好想強健體魄，你自己會好有興趣去睇 YouTube 點樣打拳啊，學或者拳館報名啊呢啲咁嘅嘢。你不需要人哋逼你噶嘛？ 係啊。 當今次嘅運動仍然係佔據住大部分香港人佢哋嘅腦海同埋佢哋嘅心嗰陣時，佢哋係會自己進化 的。係啊。 呢個係絕對成個建制利益集團，佢哋係靠我成日都話，我哋叫 position power。佢哋嘅權力嚟自咩咧？係個位置。 係。 個位置賦予佢有呢種權力。譬如我喺公司，我係管理層，我係新鴻基嘅 CEO。我就有呢個權力，可以去指示商場嘅人，逼佢哋去同警方合作。如果我係政府裏邊嘅官，嗱，不在於佢嘅能力，係在於佢嘅 position。 position 佢嘅位置， 係佢嘅位置。而呢啲人已經滑曬牙咁多年，點解咧？我話俾大家聽，因為呢一代就係食咗九十年代香港移民潮上位嘅人，陳建波呢一代。點解佢話佢係收成期？佢從來冇褪後一步諗，唔係因為你陳建波。不是因為你新鴻基 CEO 個人的努力的，而是個時代的動盪，走了六十幾萬的中產， 是個時勢咋， 在海外啊。 如果不是那時有這個人才外流，有一些精英選擇移民的話，不會有些位置的空缺，令到你上位上得那麼快，而造成你今時坐在這個位置上面的局面啊。 因為他上了去之後，基本上他們已經三十多歲，已經坐在五六十歲的位 置。他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覺得自己很厲害之餘，他還要什麼？他不會放權啊， 是啊， 他不會放權啊，所以沒有一個年輕人上到去就是這個原因。而這一代他們 不知道自己上到去是什麼原因，反而去譴責那些年輕人。現在年輕人所顯現出來怎只是他們的決心和毅力，無論他們的創意 他們的組織的能力。你以為在 TG Group 裡面討論事那是直接民主來的，大佬啊，邊個推 post 推得多？ 你試下一日睇一千，你試下冇一千，你試下一日睇五百個 message， 你睇到已經好叻啦，你仲要做分析，仲要判斷，仲要跟進，你試下知啦。你加入兩個、三個 Telegram group， 你就會知道嗰個難度係幾高。 所以我話呢啲對佢哋嘅建制利益集團、官商鄉黑嘅政經結構裏邊嘅精英，根本係完全脱離曬而家呢個時代。對他們來說 TG 是一個新武器叫做、啊、然後跟著那些手勢就是外國人教 的現場組織就一定有 CIA 甚至可能是海軍陸戰隊， 所有東西都是利益推動的， 是吧？再不是就是這個 SAS 英國的這個特種部隊 入到他的骨髓裡面這種思維模式，是 或者以前留在香港潛伏在香港的英軍美軍 炸彈來的， 是的，由他們去指揮調回轉了。大家你哋圓秋會睇清楚，係全世界。你睇下人哋由《時代周刊》一路到呢個《紐約時報》，到歐洲喺度，我認識歐洲好多電視台做緊直播嘅喺香港。歐洲嘅記者、日本嘅記者，大家喺香港睇到傳翻去當地嘅報導，佢哋點樣理解呢個遊行？理解呢個成個反送中嘅運動？呢個你就會知道呢班香港其實係一班鄉民，呢班精英，根本就係一班鄉民。包括警察的高層，我想說都是一班鄉民，是躲在一個這樣的所謂權力結構裡面，在這裡當正自己是一個山寨王，視野還狹隘過在城寨那些，真的根本不知道個世界是怎樣，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不知道別人的那個運動的溝通方式是怎樣，對他們來說什麼都是外國勢力。 你班契弟高官或者建制派保皇黨這個運動呢，因為是可以戴頭盔、眼罩、口罩，是去上到最前線。你哋去扮，只要唔俾人認出、唔俾人圍嘅話咧，你根本就可以近距離去睇一睇嗰個運動嘅真相。 邊度咁啊？ 你睇過之後咧，你就會知道同你原本有嘅嗰種嘅偏見判斷咧，係差天共地嘅。 冇嘅， 你睇一睇就知噶啦。 喺外國任何一個政客，而家已經見咗示威者啦。 係 林鄭呢類，如果喺外國。正正就是他是黨國機器的一粒螺絲釘、你要記住現在管治香港的其實是一個黨國機器、執行這個黨國機器維穩的是部隊、是軍警、而軍警基本上是控制了整個政府，是沒有辦法撥亂反正的了，已經是因為軍警背後就是黨國機器，這幾樣東西加在一起還有流民惡棍、所以呢 Team A 不行就 Team B 的了，這個 protocol 來的，你問我 對他來說就不斷試咯 protocol 嚟嘅，根本係係啊，所以記住對付流民惡棍，千祈唔好上路。我覺得，因為警察嘅執法好簡單。嗰日喺撐警集會，大家喐手嗰陣時咧，你自己自衛嗰個都會被起訴嘅。 係啊， 係啊，係啊，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噶。 佢打完你，佢都屈你啊！現場屈你唔到就捉你翻警署，嗰、那個有一個後生仔咪咯。 三望襲警罪， 一個人打三個警察啦，係。 襲警罪好易嘅，好、易嘅襲警罪。 係好易嘅，佢屈你，走你去埋身，跟住你自己好簡單嘅本能反抗，喐一喐你掂到佢有身體接觸，佢就屈到你噶啦。 佢壓住你，你一拱開佢已經係襲警噶啦，其實。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千祈唔好現場打鬥，對我哋絕對不利。 係、Be water， 因為警察係 team A， 佢哋係 team B。 係。 而警察利用 Team B 嚟改善形象，不過去到警署裏面佢哋就係自己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喺公眾面前扮到好似維持秩序啊，呢下先核突啊！我話俾你聽，呢下先至大家要小心啊。然後到入到去警署就係另外一個世界嚟，所以盡量唔好喺現場同佢衝突。喺現場發生衝突嗰啲，嗱嗱臨叫其他人掹走佢哋。 你反而啊，佢去到現場嗰啲警隊嗰啲速龍嗰啲，你散得好快嘅話咧，佢撲個空嘅話咧，跟住又老羞成怒，係做錯事啊， 同埋現場 失控啊，得罪其他普通市民啊，你仲更加能夠令到佢哋係冇咗著力點啊！ 個個掹住機喺度嘅話， 係啊， 我覺得個個掹住機喺度嘅話咧，基本上就算黑幫都好啦，人多咧。他做不到什麼出樣的，粗口爛舌，是吧？順便打你啦，這些東西，再不是就推你，或者呢，最重經常用一招的，控到很埋， 控到很埋，令到你又是，即是不小心動一動，動一動就整到他這樣， 是的，所以我覺得可以幽默一點的對付，對他控到很埋的時候，你就說， 你有口氣啊！ 係啊，好臭， 俾粒香口膠。 係啊， 係啊， 你聞乜嘢啊？ 跟住人哋一齊笑佢嗰陣時咧，即係佢個氣氛好 odd 㗎。 點解扮血扮扮狗隻啊？ 唔係因為佢暴力咧，佢要挫起啊。 係啊， 佢要挫起嗰下咧。 唔係佢要揾啲衝突點。 係啦，佢要靠你。 揾啲衝突點。 佢要靠你。 你不斷講警察克制，冷靜冷靜，不要隻抽，唔好隻抽，咁咪得咯。 同埋你好簡單見到呢啲人，你咪話字頭克制， 係 係啊，不要隻抽， 唔好俾盧偉聰揾咗你做磨心嚇，唔好入號員，唔好入號員咁啊得噶啦，係。 唔係你幽默有個好處咩咧？ 係啊， 佢當佢升温，特別係流民啊， 係啊， 佢哋咧唔容易，因為一個人咧個心理係咩咧？譬如我哋兩個做下節目，突然間我要揼你一拳係好困難嘅，即係認真喎，講緊唔係玩嗰啲咁樣喎，而突然間摸你一拳好困難。 你唔會無啦啦咁樣。 係啊，因為你要後邊一個情緒， 要揾 樣，將你自己推上去噶嘛。係。咁可能係衝突點係喺某啲爭拗， 嗯， 都唔得嘅。係。一定係要你啲爭拗裏邊，你嘅回覆係人身攻擊， 嗯， 攻擊到自己或者係粗口或者咩嘢。 係啦，要有個 即係情緒揾樣， 揾樣嚇。 咁佢暴力嗰下就係一個宣泄啦。 嗯。 而出個暴力就會好犀利啦，所以個情緒醖釀嗰陣時候，我就話唔係話熬底，唔係話認即係自己怯啊。幽默係更高啲嘅，比起憤怒係更高啲嘅。 警方停止打客，否則立即唱聖哈利路亞，你咪即刻咁樣唱。 如果嗰個光頭周個口懟到好埋嗰陣時候，我咪話俾佢聽啊，阿光頭佬，你刷咗牙未啊？今朝係有口氣喎，袋啲香口豬， 送俾你。食唔食香口膠啊？係。 他哋不外乎黑社會兇人係有幾招嘅啫，其實真係係啊，所以我話咧，其他人都一樣。你記唔記得以前我哋喺金鐘咪唱生日歌 Happy Birthday 啊？ 唱 Happy Birthday 嗰啲藍絲嚟嗰陣時，係圍住佢唱噶，係啊，當有現場衝突，大家圍住佢唱呢個聲哈利路亞圖羅， 係啊， 個氣氛係 odd 到不得了噶。對於扯火嗰條友啊， 嗰日喺呢個新城市廣場嗰個無線嗰個 Kelly Fair 鄭家生咪就係咁咯。你打我啊！你打我咁樣都係挑人嘅啫嘛，係。 係佢著曬，但係冇人理。 走啦，夏姨唔好俾飯盒你啊！啤梨啡走啦，走啦咪得噶啦，其實。 跟住敗走咯。 係啊， 因為佢冇人啊嘛。 係啊， 佢呢啲係咩咧？佢要靠借助你嘅情緒。 係啦。 但係當你嘅情緒佢借唔到力嗰陣時咧，就變成一個 odd man。 係。 odd 就係咩咧？格格不入啊！係。你諗下喺個現場裏邊唱緊聖詩，你喺度咁啊扎曬馬喺度，現曬啲公仔出嚟準備開拖。是不是你自己的情緒都扯不起上來， 同埋如果他真的打你的話，又有鏡頭拍了更加突顯他們的不是， 不會的，我認識那些的黑社會那個 moment 是著不到的， 即刻借了， 即刻借了， 即刻遠了， 是啊，即刻借了，因為呢 他那個情緒醖釀，專業的殺手就不需要的， 專業殺手， 專業殺手是不需要的，但這些流民惡棍呢，就算他平時在家裡哈哈霸霸都好，嗯，你看到他那個十三拳都是的， 是 十三拳是先揼了一個六十幾歲的先的， 哦，是啊是啊，跟住先至到那位， 是啊，跟住先 練武之人 嘅黑跆拳道黑帶， 是啦，啊，是啦， 啊，所以他都要自己touch着的嘛，警察都是的， 是 你留意一下，警察都是，所以我的理論就是話咧，當雙方示威者和長盾警察對視是不會有暴力的， 嗯， 因為大家對視的時候的最多就是指罵嘅啫，好啦，真正嘅暴力咩咧？示威者落單或者警察落單， 嗯，咁就有機會出事啦。 示威者去搶救自己嘅示威者，或者警察去拯救自己落單嘅警察，喺新城市廣場就係咁樣出事。 嗯， 所以我話指揮官指揮嗰啲嘅雜差走去，便衣走去追打群眾咧，呢，這個係冇可能發生嘅呢，這個， 嗯， 你唔好當香港人係唔識警政先得㗎，係冇可能發生嘅呢樣嘢。即係嗰啲嘅指揮官係 捉賊唔係咁捉噶， 同埋佢哋嗰個現場嘅判斷仲渣過啲示威者， 係啊， 真係噶，渣過啲示威者，我話俾你聽。所以呢個到今日佢係拆唔散嘅啦，已經係，就算 同埋成為咗一個好惡劣嘅記錄添啊，係 21號 係抹唔走嘅呢啲記錄。 大家記住提高警覺，叉足電嘅手機， 嗯， 政府係會 jam 曬你哋嘅手機嘅， 大尿袋 現場。DG Group 是討論不到嘢嘅， 係啦，你做不到 Facebook Live 嘅，拍片，拍片是會容易啲嘅，係。 係啦，用拍片的方式，因為你做不到 Live 嘅陣時，好多時係拍低佢，將來有需要嗰啲嘅援助基金嗰律師呼籲大家邊個人有片嗰陣時，我相信今次一個覺醒，我就話海嘯之後咧，大家想洗太平地，一定會有好多人將佢哋拍低嘅嘢咧 是願意拿出來幫那些被捕的人。 現在民陣就是呼籲 你看到畫眼斷手指那個幾快啊，即晚啊， 即晚啊，是立即啊，是 是啊，即晚啊，喂，這個就是他們永遠都追不上的。當他們知道有手勢的時候，那些手勢已經走了成半個月了。 嗯嗯嗯， 當他們在懷疑有外國組織者在勾肚腩的時候，其實那些外國人基本上很多是香港在香港做的， 那是香港人來的， 也有些香港人，那個是 block 客，是十年的了，在香港已經是 block 客，他們根本落後，不單止是落後於運動，亦都今次是徹底暴露出，包括新鴻基這些企業根本在香港就是落後的生產力。 嗯， 你留意一下，一間千億企業，然後我不講你跟差佬合作這班仆街嘢，而是之後的公關處理， 看看個 PR 即刻露曬底， 是可以全世界全香港，他平時派了那麼多維穩費，沒有人敢撐他啊！而家沒人撐新鴻基啊，其他嗰啲作家， 沒人出嚟 專欄作家嗰啲啊，冇人幫嘅，所以我就話， 因為實在太 PK， 一次露曬底，你以為那些膊頭有花兩粒三粒花嗰啲，個個都是警隊高層。不是這個，就是在這個蘇格蘭場回來，就是這個浦東幹部學院畢業，這些東西一去到這些情況，現場指揮即刻咬底，跟著你到司局長，是吧？今天我收到風說鄭若驊會請辭，我寫了一段， 我收到啊， 你也收到， 是 的，那很多人， 後來又我接觸過特首辦，因為澄清沒有這樣的事， 我覺得未必的，我覺得未必的， 傳出來啊， 要等究竟俾佢自己辭定係中央炒佢咧？ 又話係等呢個星期日遊行之前， 又話點樣去將鄭若驊呢只牌打到最盡咧？ 係 鄭若驊係一個 walking dead 嚟啦，其實活死人嚟嘅，留喺度都做唔到， 根本就係遲早嘅事。 因為政府內部係唔會信佢俾嘅 legal opinion 啊嘛，佢寫落去 exco paper 嘅 legal opinion 鬼信啊！以後 死得幾前重啊！真 係係嘛，咁大劑都睇唔到佢死得㗎啦。其實根本係問題就係點樣用鄭若驊呢個牌打得最靚嘅啫，我覺得而家。所以呢 keep 住嗰個嘅 tension， 呢個係重要。隨時我哋翻翻出嚟，旺角一鑊，上水一鑊，沙田一鑊，遲啲將軍澳，係嘛？ 廿八號啊！ 廿八號將軍澳啊！好啦，廿一號灣仔由呢、這個起步點係維園啊，都係 維園一樣係維園。雖然唔知道係草地又話硬地足球場，但唔緊要，總之係維園。 係啦，咁啊 ，Gary 就準備咗啲 poster， 係喎， 俾大家睇下。 啊，呢、這個好玩啊！呢、這個係。大家看望文生義，或者看圖識字，應該話看圖識成語，就是諷刺香港警察知法犯法。咁啊，喺星期日嘅遊行起點，即係記利佐治街嗰度， 如果多人一齊影張相都幾有趣。 我哋就係叫派咗之後，跟住呼籲現場咧，就去舉起佢。 同埋呢個有趣嘅， 見到警察咧，就話俾警察知前線嗰啲藍衫，你睇下呢個著黑衫嘅係擁你去死。 嗱，大家記住，一定會有好多外國記者係唔明。 所以一定有英文啊！要 呢張 poster 係講咩嘅？ 係 點解光頭啊？點解擔遮啊？咁你要解釋俾佢聽。係係啊！呢個就係嚟自呢個叫做中國嘅一個諺語，叫做和尚打曬。係 啊， 無法無天。好啦，呢個曾經一個變成一個翻譯嘅笑話嘅， 係嘛？ 係啊，呢個共產黨一個好出名嘅《紐約時報》嘅記者，毛澤東嘅老友叫做斯諾 Edgar Snow， Edgar Snow 就係寫呢個《西行萬記》嘅作者。咁啊，訪問毛澤東喺1949年之後。 哦， 咁毛澤東就話自己係一個和尚打曬無法無天嘅，應該係個文革之前。咁佢翻譯成為英文嚟變咗咩咧？就係佢話毛澤東係一個孤獨嘅僧人，一個獨行，一個獨行嘅，猶如一個獨行嘅孤獨僧人。 哇！爭好遠喎，大佬。 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你打開同外國傳媒記者嘅 conversation。你解呢張嘢啊？ 有一個歷史嘅 story， 唔係 同埋你話俾佢聽，點解係和尚？ 係 點解要擔遮？ 係 係嘛？因為和尚冇頭髮，冇頭髮。如果喺我哋 Chinese 中文字裏邊，同樣嘅意思即係咩咧？係嚇，就係呢個冇法律嘅觀念。係 啦， 係啦，無法 無天， 無天就係話咩咧？乜都唔驚，唔驚制裁，唔驚良知，唔驚良心譴責，即係冇良心啫嘛。其實無法無天啫，因為以前嘅人講天。天就是最高的制裁嚟噶嘛， 又或者是對得住自己良心的一些行為， 係啦，咁所以就係話點解佢哋會係咁咧？因為佢哋就有林鄭月娥，我唔會出賣警察呢個金鐘罩，後面有共產黨的黨國機喺度， 所以咪變成咁咯。嗯，仲有冇第二張啊？仲有一張仲？ 仲有一張係 TVB 嘅，不過嗰個就等待呢個嘅廿八號將軍澳嗰個遊行嗰陣時候用的。 我未出住嘅呢個。係 啊係啊。 咁而家我哋喺邊度集合？ 呢個喺維園啊呢、這個嘅裏邊嚇。咁、但係我哋個街站，我哋派就喺記利佐治街嘅維康門口 哦，上次我哋派嘢嗰度。 係啦係啦，跟住會喺希慎廣場前邊都會有街站。 嗱，咁你就算你話我唔入。呢、這個維園，如果你見到多人不想入咧，你咪去記利佐治街度攞完 poster 可以。 係啊， 去灣仔食下嘢都得㗎、啊。 我覺得要街坊可以攞住呢張，市民可以攞住呢張俾啲警務人員睇下，當佢哋笑嗰陣時咧就影低。 係啊， 咁就好玩啦。 等下佢哋啲夥計見到自己。啊。不過話時話個樣子有啲似係譚志源。 係啊，冇咗頭髮。 如果我係譚志源都幾驚喎，真係。係嘛？ 啊。 話時話真係有啲似。 呢、這個就係、是、嚇、實踐我哋頭先講話搞下幽默感。啊， 系啊，嗱，你即系林郑下台好咩？反对呢个警察暴力好，呢啲正路嘢咯，我觉得。啊，今次我觉得个运动最个 beauty 系咩咧？就系、大家都拥咗运动嘅一部分， 有参与啊！ 你睇连同墙你就知嘅，真系。 系啊， 连同墙系一个好好嘅心理治疗嘅一个场所。 我好想画好多漫画摆上去，不过真系冇时间嘅，我好想啊，系。 因為你睇連同牆啲人寫嗰啲嘢咧，除咗你治療自己之外， 啊、 你知道好多人寫完之後咧，佢都宣泄咗。 嗰、那個係溝通嘅過程嚟㗎，好難得嘅溝通過程嚟㗎，唔係就係會心微笑啊！原來，咦，有人同我諗嘅嘢係一模一樣，又或者係有共通點，呢個係好難得嘅。係 我喺銅鑼灣波斯富街天橋咧，見到好多啲人畫漫畫嘅， 係嘛？ 一張好細嘅， 係啊係啊，即係 面冇紙， 好中意啊，係 係啊，好細細張嘅畫嗰啲警察啊，好得意嘅，我覺得。咁我相信呢、這個。當你擁咗個運動嗰陣時咧，我哋個心一人咧係唔會放低。 係， 當你唔放低嗰陣時咧，民意逆轉嘅可能性係零。我話俾你聽，如果你係政府高官，你係警隊嘅指揮官好，你有聽我哋節目，你就會知道。我話俾你聽，民意逆轉嘅機會係零。 係， 你哋只有一個選擇，係冇其他嘅選擇，就係企喺民意嗰邊。 係，就係、是、要回應五大訴求。 就係、是、五大訴求。 不複雜的， 是啊，一啲都唔 清楚噶，唔需要諗左諗右， 冇需要討論，唔需要見學生代表， 動機論， 係啊， 就係呢五個訴求，咁先指到咳， 就係咁簡單。所以我就話冇政治操作喺度。你以為政治操作出流民惡棍又搞掂？我話俾你聽，死一重大禍。當你嗰啲流民惡棍失控嗰陣時候， 會不斷失分， 不斷會再失分，直接燒到去十月一號，流民惡棍嗰、那個。政治後果就會扣上去，共產黨啦！我話俾你聽，你出啦！而家仲係燒警察，你夠膽你係出七月廿一號，你就準備定十月一號，究竟睇下發生咩事？ 係啊， 呢個係 warning， 係啦， 係對你哋嘅 warning 嚟嘅。 仲有啊，七月二十七號就係土瓜灣紅磡嚇，又係反示遊行嘅。七月廿八號就將軍澳，八月應該係十號，總之係八月第一個禮拜日咧就到大埔。 仲有嚇。建制派話要求警察發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你信的話你就大鑊了，群眾係照樣會上街。我想問下你到時點啦？ 個衝突點又係點咧？ 一開始喺集合點就衝突，就打大交啦。我睇你點，跟住你個不反對通知書制度廢埋，以後大家上街我都費事申請。你試下，我都話有陣時咧，除咗自己進化之外咧。對手退化， 奸有奸輸， 真係冇得輸嘅，真係唔單止係豬隊友，係自己回傳龍門之餘，仲要自己篤入自己龍門，咁你冇得好搞嘅。七月廿一號，我睇住佢自己篤入龍門啊啦。今日我哋第二個題目都未講， 又係喂講咗一個鐘頭九個字，又係未講呢個社會信用系統。 你成日都話要揾一集嚟講， 可能又要下個禮拜 又要下個禮拜先講啦。好啦，七月廿一號，維園紀利佐治街， 好，到時見，拜拜。